他援助。 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8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0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1.4，升3.8；腾讯控股337.6，升2蚊；美团点评103.3，升2.5；九龙仓集团18.18，升2.2；信达生物28.45，跌6.5；中国平安91.05，跌5仙；友邦保险79.3，跌5仙；建设银行6.39，跌1仙；中国生物制药10.76是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65，瑞士法郎7.845，澳元5.317，加元5.897，新西兰元5.034，欧元8.6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1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52美元，卖出1,45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暂时咧一带只系车多，九龙城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暂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其实系红隧来回方向都只系暂时车多少少咋，红隧来回方向咧只系车多少少。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工联会呢一段挤塞，龙尾排返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伟业街去油塘啦，而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呢就慢车嘅，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慢车。港铁方面的消息，大学站仍然是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需要暂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各条线路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30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614P 线由614线替代 ,615P 线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在九龙方面仍然都是有封路的，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塑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0.95%，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永利、Suki S、 黄燕、 许正允、 福子桥、 BOP 天堂鸟、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虽然精神奕奕，但系因为琴晚天光光眼，琼琼冇瞓过觉嘅曾子豪。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啊，琴晚瞓得好足够嘅桂花田。 仲有琴日俾人话好病，然之后琴晚好努力好努力咁样瞓，所以依家都 OK 精神嘅 Chris 梁彦忠。 早晨，桂花田， 你音乐嘅又唔讲嘅，平时有讲噶。其实我都唔记得讲，今日特登讲。 我谴责佢，难得佢记得讲风骚快活人。 我哋一再嚟一二三， 风骚快活人。 好嘢，好嘢，好嘢，真系。 难得人哋第三日翻工翻嚟嘅时候适应咗啦，你又喺度失人。 我今日大晒，我失眠啊嘛。 哦、 我手脚唔协调啊，而家我直情口齿唔灵俐，眼光都唔灵活添啊。 苏永康嚟啊，即刻。 我依家会播噶啦，真系。所以我今日眼光光望到阿 Chris 个头，啲颜色唔同咗嘅咁样。 系啊，变翻灰色啦。我上个礼拜想染头染灰色，点知变咗绿色。琴日去搞一搞之后变翻灰色啦，终于都。 嗰啲老一辈嗰啲咧，听到呢度咧就话后生仔人哋个头想黑蒙蒙嘅，你一定要变灰色，知唔知？特登嘅，即整衰自己咁样嘅。 你系咪想润下我哋啊？因为啲老人家开始就由白咧开始变白，咪 又开始变灰。你望下你隔 篱 呢 个，我见到啊。头先咪头先都上一个节目都叫你啊，不如染一染啊。 嗰晚我系台长嚟噶，咩上一个节目啊吓？ 咁佢都真系做上一个节目。 粗灰啊，你知唔知？ 其实琴日染完之后出街睇啊，其实同前面位伯伯都冇乜好大分别，即系个色。 咪就系话咯，所以你咪话啊后生流流一把黑发，你无端端整到咁样， 你咪型咯。 嗰啲伯伯咧就想整翻黑，佢又整唔得好啊。 人就是咁噶啦嘛， 啊、 想戴眼镜又想戴眼镜，想戴眼镜又戴眼镜咁噶嘛。 我都觉得咧，即系同呢个年纪有关咧。我好日都唔会失眠一次嘅，我不嬲以呢个咧，搭得落床，冚得落被，就即时可以瞓到大天光咧，见清嘅真系。 哦， 哎呀，谁不知琴日咧，仲要系咧，我发觉应该好多都市人咧都会有呢一种咧间歇式突如其来嘅失眠。即系阿田都有呢个经验。 其实我都有嘅， 系真系会突如其来 嘅，突然之间咯， 系啊。 慢慢都瞓得好好噶， 冇错啦。 系啦，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会唔知点样神推鬼，我好似日日都瞓得好好咧，个天就觉得系今日咧，你就系要注定还翻噶啦， 即系整蛊你一次嘅， 系啦系啦， 睇你唔顺眼嘅。 有冇检讨下当天发生过咩事，令到你夜晚瞓唔到咧？ 佢有表面正功嘅，但系呢啲表面正功咧，我觉得只系属于表面嘅，因为呢啲成日都发生咧，佢唔应该构成一个失眠条件。譬如我琴日个表面正功咧，就系我临瞓前几个钟咧饮茶。 嗯， 系啦，冲咗 tea 呢个钟其实都够耐噶啦， 系啊，其实够耐噶啦， 同埋不嬲都， 但系我不嬲都系咧， 即系咪八点，即系朝头早八点以后唔饮茶咁样？ 系啊，我不嬲都冇问题嘅，饮完茶咧即时都可以瞓得着嘅，系中间要去厕所咁解啫。点解琴日咧饮完杯茶咧都搞几个钟噶啦，跟住仲要中眼瞓，我饮完茶中眼瞓，我即场啊摊咗喺个厅度咧，瞓咗两个钟醒翻， 呢个都系表面正功其中一部分嚟噶。 头先你又唔讲谢过，我怪个杯茶又冇讲自己瞓两个钟咁死。 但我瞓醒嘅时候几点啊？都系讲紧十二点啫， 唔得啦， 咁唔得噶啦，我觉得都唔得噶。 但 我 跟住超眼瞓， 跟住超眼瞓，跟住我醒嘅时候就话啊，老婆点算？跟住话你快啲瞓啦咁样。我好啦，但系我仲坚持咧打一阵稿先。 你先对住，我想问点解你问老婆点算嘅？即系你， 佢有我摊尸喺个厅度， 即系你问佢意见，我应该继续瞓啦，喺个厅度定 系 点？ 系点解你要起咗身饮完杯茶，瞓咗两个钟头喺屋企？ 其实 你都唔好点算？ 可能我衣衫不整咧，可能我自己又想去负担责任咧。 我话咗你一话咁问我，我应该点答 你啊，咩老婆点算啊？你可以 问咗你负责任咯，系啦。跟住我你洗阵嗰个瞓咯，咁样。跟住我挨到应该啊接近一点钟啦，都冇啊，真系顶唔顺。跟住我就瞓啦。我仲系带住一个睡意嘅。 嗱，我想问你写歌系用电脑打定系手写先？咁你平时会唔会打完稿即瞓先？ 会噶， 都会嘅。 系啊， 所以蓝光又会影响到你瞓唔着。 冇 嘅， 我已经过咗 啦， 冇嘅。去到点知 大过天 嘅？系啦，即系终于顶唔顺啦，我就老婆顶唔顺，我瞓啦。佢好啦，你瞓啦咁啊。佢仲加句咁早咁样，我话唔早啦，好眼瞓啊。因为点知搭落床度，我话大件事啦。所有有失眠经验嘅朋友都知道，原来瞓得着同瞓唔着。是讲一分钟你就知道了。我搭咗张床到一分钟，我话大件事，精神奕奕，但是你是好攰嘅，但是完全冇睡意。跟住嗰个恶梦就开始， 真系好惨噶。即系咧，我觉得系有翻精神攰同埋肉体攰嘅。 系啊系啊系啦， 好似有两样嘢夹埋一齐先可以瞓到。系 啊， 你争咁样就唔得。 咁大部分嘅人失眠咧就系肉体攰， 系 精神唔攰。 嗰个脑咧不停，我试过我翻，我喺我啊十月嗰时咧，我翻嚟咧，我用咗一个 去咗外国翻嚟，因为 我用咗一个礼拜时间 咯，喺元朗嗰度翻嚟，系啊。 我用咗一个礼拜时间，你可以开怀。咁样笑嘅，唔使咁样隐蔽嘅。 佢谂住话啊，佢下次拍旅游特辑，系咪要去元朗咧？咁远水路， 早排话系咪要 visa 出去到元朗噶嘛？ 咪梗系要 visa 信用卡啊嘛， 系 啦，你要碌卡买嘢。 我真系有时差咧，即系估唔到自己咧翻嚟有时差咧，成个礼拜先调节翻啊！哇，去到夜晚啦，惨啦，真系，我明明要瞓觉噶嘛。 系咪自动起身咧？去咗睇 London Bridge 啊？ 唔系啊，冇起身啊，即系夹硬要逼自己瞓啊，但系都挨到天光四五点先瞓咯。 系啊，你。你應該， 但我的經驗是如果去開西方嘅，即係譬如話係英國或者美國嗰啲咧，翻到嚟係會自動好早醒嘅，即係 好早醒。 你知道我平時係好唔願醒啊，即係如果唔係做節目，可能差唔多十一二點先起身噶嘛。嗯、但係咧，如果去完外國，即係歐美啊 嗰個時區， 係會咧七點到就會自己醒嘅咯。 咪就係啫，呢個 冇 時間咯。 唔係就 係咁樣係好有利做節目噶嘛，我可以即刻翻嚟做兩個禮拜咯。 係，但係你幾點瞓先？ 唔係啊，可能係講緊兩三點，我特登逼自己嘅啦。即係我其實都即係。唔想咁早啦，咁但系佢都会自动七点几起咗身，然后眼 光。精唔精神？精唔精神先？精唔精神先？ 我觉得精神噶，精神噶。 咁啊唔同啊， 可以 keep 住咯，真系咧，去到成两三点都仲系可以好精神未瞓咯。但系跟住隔咗喂唔得咯，就听朝翻工喎，咁所以头嗰个礼拜咧，哇，我用一个礼拜时间先调节到，真系几唔差。 跟住当你失眠嘅时候，最考验嘅就系你身边嗰个人啦。究竟你会唔会骚扰佢呢？例如你自己瞓唔着，你就猛咁话：，喂，老婆，我瞓唔着啊！ 但佢又瞓得好舒服嘅。 系啦，咁佢就话好 搞。咁啊，唔可以搞隔篱一个嘅， 你想得到啲咩得益咧？ 但你瞓唔着嘅时候咧，你又好难。 自己搵人嘅打法咯。 你又好难手手脚脚会平复噶嘛？于是乎转下左，转下右，我张床都已经八十尺咁大噶啦，但系咧喐下左，喐下右，佢都系会醒噶嘛。 最后执手翻。 最后我自己躝咗出厅度睇电视。 即睇电视就 系啊， 我会做嘢咯。 你仲可以做咩？ 因为我会觉得咪即系工作咯，搵啲嘢写下好啊。 我已经好攰啦嘛， 但你都真系攰嘅， 好攰。 即系你个精神其实又系想瞓。 但 系结 果睇足成个钟电视，仲食埋个杯面添，搞到好似通咗宵咁样。 系越做呢啲越精神。 系啊，今晚 即 系 食埋个杯面添。 我食埋个杯面啊，跟住 喂，你跟住最等啲时间消化，你仲使 系啊？我特登仲开咗杯酒嚟饮添啊。 哦， 我谂住会唔会早啲有机会有睡意咁样？ 你会觉得呢个选择系错嘅咧？ 错啊！结果我睇咗成集电视，好开心咁样，真系，跟住然后终于都顶唔顺， 最后都有瞓到少少嘅， 最后应该有瞓到少少噶。你有冇见到我？不过有冇发觉咧？你一失眠之后咧，嗰啲须咧会突然间咧急速飙升出嚟嘅。 哦，系噶，你好似好似嗰啲 生长啊，唔知咩啦。 缩时摄影见到嗰啲发芽咧，咁样爆咗一撇叶出嚟。 我即刻有多咗一份沧桑同埋浪子嘅感觉。 谢谢啦。 咦，你谢谢系咩意思啊？ 系啊，你啊谢啊谢啦， 你系唔想讲唔该啊？ 谢， 佢话你凋谢啦，咁 样系啊，希望我哋今日三个唔会受到我呢一种失眠嘅状态影响。嗱，佢又好兴奋啦，个头回复翻一个灰色嘅状态。而桂花田面对住两个咁精力充沛嘅拍档， 我都好精力充沛啊！ 睇得出，我哋一齐嚟啦。 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静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已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难抑。 意。你没再动痴缠，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到爱失去。失意，静听夜空风雨在混乱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力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我在以前尝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Chris 咧，佢又有呢、這个诶、新歌播送集啊， 系啊， 系 啊，佢翻嚟呢度做节目咧，佢系听咗好多新歌， 系啊，鼻翼好大啊， 系啊， 每日都会学到好多新歌啦、新知识啦。 哇，佢只眼亮晶晶嘅，冇讲大话噶， 系啊， 我 feel 到啊，真系。苏永康嘅失眠，佢唔知系正常嘅呢只歌，你咪数下手指几多年？ 都廿年啦，系嘛？ 冇咁少啊， 冇咁少， 八九年呢只歌， 八九年呢只歌， 我九零出世嘅， 系 八九年啊，即 系系啊，佢呢度嗱，佢冇呃我，佢写住失眠，跟住写住八九年， 哦， okay, 哇，真系卅年前啦， 真系、啊， 真系三十年 前啦，系啊， 系 啊，阿康哥都 仲要失眠，佢系未出世，讲紧 系啊。挺犀利 的， 好多人惊的，真的都正常的，真的我们都互相帮助的，即是我们有介绍一些经典歌给你啦。 是啊，咁你又俾咗啲新嘢我哋。 是啊，你又俾啲新嘢我哋。头先我哋。 有啲新体验啊，是啊。 是啊，我哋喺度互相呢度开话啊，嚟緊有啲咩圣诞假期諗住去旅行呢，即是都要冲起下个市啊，即是大家都知道。是啊，旅游市道又艰难呢，头先又话成哥呢，佢都有个旅游基金会啦。 是啊。 佢就话喂，佢都发啦。你是有旅游牌照登记呢 ,50 人或以下呢，佢话、 啊、 电话拨个轮都即时有、嗯、有款项到啦，起码有5万俾佢咁样。 是 就帮好多手嘅，但有咩俾我哋亲自出国去旅行。 我都系咁 帮衬下啲从业员，等佢为大家小费。 就正如你啱啱跑过马拉松啦。 哎呀唔好讲啦。 我怕你之后搵唔到啊，我帮你讲。 我有位搵㗎，但我嗰个自由行㗎，冇帮衬 佢。你真係。哇真係、 啊。 我真係未听过吓。 其 实 係 我 巴闭。我个 friend 巴闭啫。 唔咁你都巴闭，你作为你个 friend, 你 识 到 个 咁嘅 friend, 我哋咁话。 仲要你都愿意招呼你个 friend, 你试下你试下你邀请嗰个桂花田啊。 是嘛，即刻哦拜拜，唔得闲啊，系咪？ 系啦，你会听到人世间最多嘅藉口嘅。 乜嘢啊？我会问啊，你会包啲咩咧？ 包机票啊，系咪嗰啲？其实我哋都有问，争取咗好耐噶啦。 细个都问啊，讲 嚟听啊，细个都问啊，真系。但 系啊，你知咧，开始去到呢、這个廿到万卅头咧，开始好多朋友结婚噶啦。 系。 咁通常咧，头结婚嗰阵咧，就会想搞啲新意嘅。 系。 我觉得咧结。多一浸咧，就會開始去到 哇！你好似想嗰個結多一次嗰啲咧， 冇，即係 係咯，第一浸 係啦，即係大家做咗其他嘢之後，佢就回歸基本部喺香港搞噶啦。 係 咁，依家咧就啲 friend 會想喺外國搞嘅。 OK， 咁啊，啱啱五月其實就有一個喺巴黎結婚啦。 巴黎 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叫做比較大家會諗到，係 好多人都會去過巴黎，係 啦，或者好多明星都會去呢個巴黎嗰度結婚啦、搞婚禮啦。咁我嚟緊咧就有一個朋友咧就去南非。 嘅開普敦哇嘅一個酒莊嗰度結婚， 去到南非喎。 跟住咪因為我哋即係事前點解咁講咧？我哋就話點解會發現到佢要去佢唔得咧？我話啊，可能聖誕放假咁。跟住咧佢就話跟住佢就話聖誕我唔嚟得， 即刻冇揾到啊！ 我唔嚟得睇咁樣。跟住我去咗邊啊？咁佢哋去拍旅遊特輯啊咁樣。跟住原來佢話唔係我南非參加朋友嘅婚禮 啊， 最著名喎呢個朋友 開普敦嘅酒莊。 我第一時間以為我話你交友廣闊咧。即係以為你南非都認識人，點知原來唔係。 其實南非都有朋友嘅，不過咧就唔係呢兩個係香港人。 O、okay、K， 即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只不過係個女方咧就喺南非嗰度做嘢，做過一年就喺開普敦嗰度。咁可能覺得即係有情義結啊，然之後又覺得嗰度地方好靚啊。其實我自己都去過一次嘅，之前真係拍節目，都真係覺得好靚嘅。 咩咩陽光之城咁樣噶嘛，嗰度話到係咪啊？ 其實我發現世界好多地方都話自己係陽光之城啊，咩誒長年都春天啊嗰啲。但其實佢因為開普敦咧，佢有酒莊啦，跟住我中意動物有動物睇啦，鬧市有鬧市啦，即係好多人驚喎，哇咁鄉郊嘅地方冇城市噶嘛，佢又好有呢一個城市嘅生活嘅，然後一個海邊隔離啊，咁其實好靚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去完之後我都話咧，即係如果我要揀退休咧，或者要長住嘅一個地方咧，南非係其中一個選擇嚟嘅。 你諗下，你諗下，我哋大部分香港人 係啦， 退休話咩啊？馬來西亞啦，係啦，成日都話最最宜人啦，泰國啦，係啦，咁當然而家近啲就大灣區啦， 真係 而呢個一退休係咩？南非嘅開普敦啦，佐敦開普敦， 係啊，咩敦啊？ 因為咧，你聽南非係非洲咁樣嘛，但係咧其實佢講英文，即係都仲溝通到，但係嗰度咧算係非洲入邊嚟講，算係多唔同文化一齊共融。 但係你知唔知啊？即係嗱，你 首都嚟嘅咋？ 係啊， 佢其實佢有三個都㗎，佢行政啦、立法同埋司法有三個㗎，所以開普敦係其中一個啫。 係咯， 但係我想話咧，真係有唔同嘅。即系年代叫做，即系我哋嘅年代咧，成日南非啊，我一定要跟团去噶，嗰度咧好危险嘅， 惊 嘅，系啊，即系我哋呢一代死啦，其实我哋冇脑啫，但系点解都要讲我哋？咁咧跟住咧， 唔系喂，你十二年就真系一个循环噶咯， 系一个 重新实数啦， 重新派利是、派生肖噶咯， 咁我唔止十二年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哋会系哦，我自己去啊，去嗰个搞结婚啊，咁样。即係但係我哋呢代話，哇點都跟團啦， 你呢代 咋？ 我係自由行㗎嚇， 到底有幾多代？ 我好少去即跟團㗎咯噃。我去日本跑馬拉松咧都係自由行㗎，我揾到位啦。 唔係因為咧我都聽聞過，因為嗰陣時我係拍節目嘅時候咧，都啲朋友話南非好似聽落好危險咁喎，小心啲。我就係聽落就話你跟團反而可能危險啲啊？ 點解啊？ 因為嗰個司機啊，因為你一團大巴啊嘛， 係啊！如果個司機如果係曳曳嘅， 係啦，佢同當地人夾埋，因為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當地人，我要打劫嘅， 冇咁驚， 揀個三個人嘅，定揀個廿幾個人嘅團。都系做一次啫嘛， 冇咁恐怖嘛。 哇，你唔知 喎， 系 啊，我听闻系咁啫。 喂，佢可能佢话，哎呀，我无辜，我唔知，点知有车，有 人哎呀，俾人打劫喎，然后最后有得分咁样都未定噶嘛。 系咯， 即系我有得分翻。 嗰个司机啊，唔系你啊。 唔系咁，但系 你做边个岗位？ 你而家会去呢个南非度去饮咧？咁你哋啲 friend 啊，或者你哋自己有冇啲咩特别准备？系咪大家都好乐意噶？系咪笑容满面噶？ 其实即系都有啲礼计嘅，因为你知南非啦。 呢句都识讲礼计 喎。肯定跟佢阿爸啊嘛啦， 系咯，你识讲 礼 计 嘅， 咁果制嘅， 多人排队啊，系啊， 识讲礼计咁果制啊，你个反斗啊，真系啊，真系， 因为 系啦，要点点策划咧， 都有啲远啊嘛，即系唔系好似 啊飞。 好，因為仲可能要轉機添啊，因為最近嘅事咧， 相對地經濟啲， 係啊係啊，經濟又要轉耐啲，可能都要飛超過十個鐘都未算嘅。咁你去飛超十個鐘嘅地方，你唔會即係留兩日就走噶嘛？你梗係會即係起碼留翻個禮拜玩埋嗰個地方啦。係 啊，你 都未去過南非， 你而家個計劃都順便玩埋噶嘛？同埋難得咁多朋友一齊啊嘛。 係啊，但其實咁多個朋友又好難夾啊嘛，因為你知咧，即係我你知啦，隨時有 job 噶嘛，係咪先？幾廿萬上落咁， 梗係啦，梗係啦， 咁即係唔容易咁。後 生仔謙虛啲啊 嚇。俾个机会佢头先尽量唔笑噶啦，佢自己都 系啊， 唔系即系因为好难定个日子，咁但系佢哋可能已经 plan 好晒啊，既然去到南非，梗系玩埋嗰啲 safari 啦，去睇动物啦，去顺便去可能啲去埋边啲地方啊，名胜啊咁 plan， 跟住问我话要俾订啊，要俾成，我就哎呀，我未决定到，要谂，咁之后就长期一个挣扎，就话呢晚要 book 房啦 ，book 唔 book 你啊？ 但系你唔系话试下拗对面俾钱你噶咩？ 我唔做啲咁嘅嘢嘅。 头先你咪争取过嘅咩？ 你话问过个 对面你 讲 系 咯， 系 啊， 唔系问你公司， 唔系我争取嘅，唔系我争取嘅，啲朋友一齐共同争取，因为 争取 共同嘅诉求嚟噶嘛，争取唔到啦， 争取唔到 系啊，即争取都唔俾人情咯，因为飞咗去咁耐，即系已经系一个诚意啦嘛，系咪先？身上虽然去到南非，唔系真系噶，呢个其实应该 我都 觉 得 系 诚意嚟噶啦，你又悭埋机票，仲要住宿都系自己俾噶咯，机 票唔平噶，如果飞去南非都起码过万嘅，应该 真 系 好贵噶。 同埋你嘅聖誕嗰個日子 係啊，因為佢就係踩正聖誕新年嗰個旺季啊，係啊。 Okay. 不過就好在好在南非本身咧個紙水就真係唔高嘅，即係經濟嘅。我諗出於個新人嘅角度咧，即係佢喺外國搞可能好似聽落貴啲咁啦，又裝又剩。但其實嗰邊嗰個紙水反而咧係抵啲， 即係佢係經濟即係搞呢個婚禮係經濟嘅， 即係嗰度酒水飲飲咁樣嘅。 只不過咧， 應該係個希望係啦，即係 嗰度應該都酒莊啦嘛，係 啦， 咁應該有地利之宜啦。 我準備好，不過因為我又要做埋司儀啊。 哦， 係，但我都。 咁你唔好亂講嘢喎！ 唔係佢預咗我去嗰度成為呢、這個娛樂大家嘅一個嘅， okay. 飲醉咗之後， 咁你使唔使要揀定個頭嚟染啊？嗰日 我諗住 keep 住呢個噶啦，係啊，依家灰色呢、這個係啊，洗到咁上下咧，應該就會係一個靚嘅色噶啦。 我真期待我即係期待佢翻嚟，可能有機會翻嚟做節目去分享一下。 係啊，因為我哋聽過咧，去到最遠結婚咧，我嗰時我身邊有朋友咧都係話 加拿大 日本咯，或者加拿大話呢啲都 即係親友嗰啲啦， 親友嗰啲咯，係啊，但係你應該都係好隆重。歧视啦嘛， 系啊，我谂都系呢今次嘅咋，即系过埋呢一阵之后咧开始。 咁你要赢佢，你要难啲。 你 又 大人嚟噶嘛？ 你要两极噶咯，你要两极噶咯、 啊， 即系企鹅做伴郎嗰啲咁样噶咯。 我谂住 你去到咁嘅地步， 可以海滩啦，都 系啊。最尾做乜娶咗北极熊噶咯？你要 O K 啦，系啦，你要努力啲啦，真系。 好啦，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抽起理工大学14亿元校园扩建工程拨款申请，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话感到震惊同好唔开心，认为始作俑者系政府修例工作做得不足，应该政治还政治解决。理大复修方面，林大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工作漫长艰巨，校方一接收校园就会开始复修，会局部复修同埋开放，相信需时几个月。他又话，示威者只是借理大校园反对政府，应该由政府拨款复修。曾经是立法会议员的林大辉话，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输得一败涂地，因为过去同政府走得太近。他批评政府冇人为风波承担责任，认为政府同政党唔问责就唔能够进步。他又认为政府唔可以唔回应有关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只是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将会顶唔住民意。康文署宣布，较早前因为附近出现特殊情况而暂时关闭的科学馆和历史博物馆今日重新开放。康文署又说，因应近日特殊社会情况，设于历史博物馆的阿富汗古文物专题展览要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晚上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亦都不停该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另外，由于个别轻铁车站设施和信号设备被破坏，轻铁服务有所调整，所有路线维持15至25分钟一班。日本京都动画工作室纵火案，共同社引述医疗消息人士话，纵火疑犯青叶真司全身大约九成皮肤严重烧伤，属于第三度烫伤，严重程度在过去并无先例。青叶接受大阪府一间医院的治疗，由于情况严重，加上医院内未有足够的皮肤做移植，医疗团队先以人造皮肤，再以青叶自身一部分的皮肤组织培养新皮肤表皮进行多次移植手术。团体表示，过去医学界未有在不使用人体皮肤移植下治疗大范围烧伤的案例，预计青叶的首例最快明年在学会上公布。青叶涉嫌在今年的7月中在位于京都福建区的京都动画工作室纵火，最终导致35人死亡，警方仍然在调查青叶的犯案动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5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1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3，升5.7；腾讯控股337.6，升2蚊；美团点评103.9，升3.1；九龙仓集团18.22，升2.6；中国平安91.05，跌5仙；中国生物制药10.64，跌5.6；友邦保险79.05，跌3毫；信达生物28.8，跌3毫。高控股系报4.6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8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4美元，卖出1,45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红隧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开咧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将军澳道嘅支路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咧，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噶。咁继续提你啦，九龙区嘅封路介乎安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仍然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东局势纷乱，战事无人能知。在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斗过你死我活，两大强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争话语权而成为死敌，区内其他国家亦被卷入漩涡。近半个世纪的纷争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呢？31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啲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是啊，失眠都真系几辛苦嘅。我佢一讲嘅时候咧，我都有好有共鸣。但系真系失眠嘅原因系真系要去每一日去每一次都去检讨下，你当天究竟做过啲咩？咁头先佢话饮咗杯茶，佢话我平时都有饮噶，但佢冇讲话佢瞓咗觉。其实 成日都我之前都有讲过啦，瞓觉咧，大家想补补眠嘅时候咧，系真系半个钟头。你自己上次都有讲过，半个钟头落好啦，你一瞓瞓两个钟，鬼唔系你咁样预知咗你嘅瞓觉时间，令到你半夜瞓唔到咩？下次叫醒水啦，有觉一系一觉瞓到大天光，就唔好突然间醒咗，知唔知啊？曾志豪。 其实我昨天那个不叫做睡了两个钟的，我是跟小朋友一样呢，是突然断电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坐在一个地下就已经累低了，不省人事，衣衫不整。所以为什么我醒了就问我老婆，老婆我怎么办？而她不答我，究竟我昨晚那两个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都不知道。唉，谂下好啦，呢啲咁嘅幻想嘅个案咧，我谂你都系喺个脑度谂下好啦。点解我要强调喺个脑度谂下好啊？你唔好身体力行啊，一出事就大件事噶啦。话说，琴日原来喺旺角油麻地咧，一个钟头之内咧，分别有三宗嘅案件就报咗警嘅，但系报咗警之后咧，三宗案件都不约而同。同警察讲，我谂住唔追究啦，咁样吓，你又唔追究，咁你咧，我都谂住唔追究啦，咁你咧、你当冇见过我啦，咁样，点解咧？三单都系喺油麻地同埋旺角发生，但系三单最尾嘅处理都系话唔想搞大件事，所以咧就唔想即系正式立案。警员咧事后只能够用咩嘅名义去处理呢个案件咧，就系用杂项同埋遗失咧。就作为呢个案件嘅分类，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呢？嗱，你估到啦，有啲咩难言之隐系你已经惊动咗警察噶啦，但去到最后就谂住当冇件事发生咧，咪就系因为真系有啲难言之隐咯。咁你谂下，你点同阿 Sir？ 仲可能由于阿 Sir 报完案会话俾你屋企人听，你点样话俾佢听？冇，我行过，有个女人就问我要唔要按摩，我就跟咗佢上去按摩，按完之后。就冇咗啲按摩钱，但係按摩钱唔知点解咁贵嘅，佢冇问我同意就攞咗啲按摩钱。係呀，冇错，呢个叫做街头按摩嘅骗案。报纸直接将佢形容为色友党呀。咁佢个案情大概係点样嘅呢？一个呢就发生喺26号，即係昨日朝头早11点18分咁早上按摩，阿叔你都好脚痛下喎。咁呢个男人呢就喺街头遇到个女子嘅兜搭，就话啦，先生我可以为你提供按摩服务。个男人咧就跟咗个女人去到个大厦单位度，咁然后就冇钱，系冇钱剩。咁然后另外一单咧都系发生喺几乎同一个时间噶，十一点半。你谂下，一个就十一点十八分，一个就十一点半。哇，系咪咁密啊？开工开得，又有个男人又喺一条街度行过，又有个女人问佢：先生，你要唔要按摩啊？咁早就要按摩嘅，饮早茶嘅时间，又系入咗单位度，然后都系同样冇。钱剩俾人拿走咗，跟住几时咧？去到琴日晏昼12:57，哇，好仔细啲时间，即系其实由11:00到12点，即系12:50几呢段时间，又有男人，佢又话冇，我喺条街度接触咗个女人之后咧，就冇咗啦。嗱，佢写住接触啊吓，即系究竟系咩意思咧？系你掂咗佢嘅身啦，定系你只不过系街头同佢偶遇咧？冇讲，因为佢唔肯讲清楚。佢淨係话我就冇咗条价值20,000元嘅金颈链啊。喂，得行一行街冇咗20,000元，好贵下喎。然后个男人呢最咩係驚到点呢？佢冇讲清楚遗失嘅地点，冇讲清楚唔见嘅原因，甚至乎连对方嘅女子究竟同佢点接触都冇提到。所以你话啦，即係警察点解最后只能够用呢个遗失案件处理连续三单。我喺度非常之咁劝喻所有嘅男士，其实按摩的地方是有很多的。为什么你要在街道接受陌生女子的兜搭来按摩呢？是。那如果你是觉得你特别地方有需要按摩的话，那你就要留意你可能会有特别的待遇的。包括你会有特别的损失啦，同埋你会有特别的处境的。是啦，你会特别难堪的。喂，这个真的是适字头上一把刀的。我想你都很明白啦，是不是？为什么啲女子呢仲要是这样的。啲女子应该咧就系睇中咗咧啲男人咧怕鱼嘅心态咧，知道你唔会报警，甚至乎你报警咧都唔会提供进一步嘅消息，佢就有恃无恐啦。我摆明系掠你钱噶啦，大家都知系骗案啦，无端端喺街头帮你按摩，按完之后就冇晒钱嘅，咁呢啲唔知个按摩按咗喺边度嘅吓，咁啊 佢点解会咁大安之意呢？佢就知道，唉，啲男人怕鱼㗎嘛，係咪？又驚死，又怕痕，又要拗，去到最后呢又要唔敢话俾人听。嗱，而家涉及嘅金钱呢，淨係两单呢肯讲几多钱呢，都已经50,000啦。嗱，呢度我又唔明㗎，点解呢佢会袋住，因为第一个 case 呢係话佢个衫里面袋住30,000呢出街㗎。你个身袋住30,000，你仲要相信一个街头嘅女子会为你提供按摩服务，仲要唔好好保管自己啲钱，你话系咪叫做咩啊？衰咸湿，衰贪心，仲要衰咩咧？衰唔警醒啊！莫非真系靓到咁？识字头上嗰把刀，而家总共有三把，希望大家谨慎留意，同埋最紧要咩啊？喂，衰咗唔好怕雨，你唔报警嘅话，下一个受害人点算呢？你知噶啦，我哋直播室有好多男士噶嘛，如果佢哋行过，又有人问佢嘅话。点算好呢？不过我哋系唔会上当嘅 ，OK。风头火势，佢会唔会上当咧？佢咁容易氹，佢又系小鲜肉。如果有人走埋嚟同佢讲：哥哥啊，你想唔想抹沙池啊？唔知佢会点答呢？我哋有请梁彦忠。 我乖噶，我咧每日6:00就会翻屋企瞓觉啦，然后8:00就会刷牙，然之后冲凉瞓觉噶啦。 咁你11:00会唔会行到条街度噶？只脚会唔会攰啊？ 妈咪唔俾我出街噶， 朝头早嚟噶。佢而家朝头早11:00， 我做紧节目啊嗰阵时。系啦，我一如以往啦，琴日都系好乖咁喺条街度行啦。不过就夜咗嘅，琴日就类似我谂10:00-11:00啦，喺条街度行紧嘅时候咧，都见到啲嘢系我之前喺自己个社区度系未见过嘅。咁你知道好多街咧都会已经有嗰啲分类嘅垃圾桶啦，其实都越嚟越多噶啦。咁三只色咁样摆咗喺度啦，但我见到咧个三格隔篱喺一个栏杆上面仲勾咗一个水樽。嗰啲平時我飲出嗰啲膠水樽咧，買即棄嗰種嘅，咁但係咧個頭咧就批開咗少少，咁即入邊裝住啲乜嘢呢？原來係一堆煙頭嚟嘅，有一半，我諗嗰個樽有一半嘅呢個容量咧，係一啲已經人哋吸完煙嘅一啲煙頭收咗入去嘅，咁我就唔知道到底係有人喺條街度執咗一啲人哋亂咁掉嘅煙頭，然後擺入去啊，定係真係啲人開始見到有呢一個樽存在，然之後有少少煙頭入邊之後咧，自己吸完煙之後咧，都將啲煙頭掉翻入去。咁無論係點樣都好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即係景象嚟嘅。即係當然啦，吸煙就梗係唔好啦。首先成件事就係唔好食煙啦。咁但係就算你真係有呢啲廢物產生出嚟，有煙頭啦，你都起碼唔好亂掉，擺翻落去個樽入邊。然之後，琴日睇嗰單新聞咧，就更加覺得哇，原來真係楞到嘅喎。我哋呢年咧，呢幾年啦，成日都講咧呢個海洋廢物。第一件事就係哇，呢個塑膠啊，好差，我哋要減少用膠。咁於是咧，我哋依家膠袋又可能要收錢啦，要減少用呢個膠袋嘅數量啦。然之後咧，好多地方都開始飲管係唔會再提供噶啦。咁除非可能係佢哋有嗰啲鐵飲管啊，或者有時紙飲管啊咁樣啦，就希望大家咧由源頭開始減少用呢一個塑膠嘅飲管咁。咁點知咧又有一個報告啊，發現咧原來真正Number one 最多嘅呢个人类嘅海洋污染物咧，原来唔系胶，系烟头。原来咧，成个世界咧，一年咧，我都惊我数错个零啊！头先特登咧喺阿豪姐讲嘅时候咧，系咁我数到数，惊讲错。一年咧系会制造56,000,000,000个烟头嘅，而当中咧1/3咧系会乱掉。咁你知好多亂掉嘅嘢呢，其實最後都係沖咗落去個海度嘅，因為大家呢，尤其是啲處理垃圾嘅一啲公司呢，可能都係費事啦，覺得呢沖咗落去呢個海之後呢，哦，冇眼屎就乾淨盲，見唔到呢就當冇發生過，咁然之後呢，於是就有好多嘅呢一個煙頭呢沖咗落去個海嗰度。其實如果大家有試過參與一啲清潔海灘嘅運動呢，都會發現呢喺海灘都會搵到好多隨處丟棄嘅煙頭嘅。咁你諗下喺海灘嘅煙頭就最後衝咗去邊呢，咪都係個海囉，咁只不過大家見唔到咁解啫。咁我係一個潛水嘅人嚟嘅，咁於是呢一見到呢啲海洋嘅知識呢，又見到啊真係要關注一下啦。因為呢啲嘅煙頭呢，雖然望落好似冇膠咁頑固，但係原來呢，尤其是佢入面嗰張濾紙都要10多年先至分解到嘅。咁所以咧，開始就去研究話咧，其實我哋依家呢個膠飲管嘅呢一個宣傳做得幾好啊，大家開始越嚟越少用啦。開始下一步咧，就係打大佬，我哋要講個煙頭啦。咁當然，即係本身煙呢樣嘢，頭先我講咗咧，為咗健康啊，梗係最好唔好食啦。依家多多個原因啦，為咗環境。 都唔好食，因为佢会污染到个海洋。然之后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嗱，我哋要源头减废之余咧，都有另外一啲方法可以，即譬如话唔用胶袋咁样，咁真系冇袋有时又唔方便嘛。咁所以一方面我哋用少啲分解唔到嘅嘢，但系都要研发多啲分解到嘅一啲物品咧去用，咁就可能可以救到个地球啦。又有一个好劲嘅，喺英国咧最近有一个24岁嘅女仔，好年轻嘅，就攞咗一个发明奖，系有呢个3万英镑嘅。咁啊，佢发明咗啲乜嘢呢？原来呢，佢揾咗一啲嘢可以代替到我哋依家用嘅一个塑胶袋。用咩做呢？用鱼皮加鱼鳞，再加埋一啲海入面嗰啲藻呢，嗰啲藻类就可以整到一啲好似塑胶咁样物体。因为佢话呢，佢有一次摸嗰啲鱼呢，佢发现哇，个鱼鳞点解咁有弹性嘅，咁样佢觉得哇好有潜力啊，可以试下研发嚟做呢一个胶袋嘅。咁结果佢发现呢，如果用呢一个鱼鳞鱼皮做嘅胶袋呢，係只係需要4至6个礼拜就已经可以分解㗎啦。咁你听落呢个感觉，即係佢係用一啲天然嘅一啲物料，大自然嘅一啲元素去做出嚟嘅。咁当然係会比较环保啦，亦都可以容易分解到啦。咁代替到我哋一般以往用开嘅胶袋。咁发现呢，原来一条嘅呢个鳕鱼就已经可以整到1400个胶袋啦。咁所以咧，嗰個潛力係好大嘅，只要佢做到嗰、那個價錢啊，再平啲啊，咁樣咧，絕對係可以救到呢一個地球啊！咁你可能會諗，即係好多時候，譬如話我哋要唔用呢一個皮革嘅物品，因為覺得咧，我哋為咗要做皮咧，就要用啲牛皮，咁啊，即係好似仲殺多啲牛，咁其實咪即係又係要殺生咯，咁樣，咁你用呢啲魚皮魚鱗會唔會啊？咁係唔會嘅。因为你谂下，你食鱼啊，成好多时候你第一件事都系要去咗个鳞先。其实鱼鳞啊、鱼皮呢啲咧，系属于呢一个渔业嘅废料啊。所以咧，如果可以用一啲废物去做翻一啲胶袋出嚟，然后就可以再俾你用咧，呢、这个绝对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谂法。然后做到嘅话，亦都真系可以改变到个地球嘅。咁啊，当然佢依家研发出，然后有一个咁样嘅奖金咧，相信都冇咁快出得出市面嘅。咁但系好似之前咁讲啫嘛，我哋讲饮管，然后最近都开始有啲竹嘅饮管啊，或者系借做嘅饮管啊，咁样开始推出。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咁但系当然，大家都各有各做啦，即系你唔系呢个发明者，发明唔到胶袋嘅，都系嗰句，食少啲烟，为自己嘅话呢个健康又好，为环境都好嘛。风头火势友都好为我的健康同埋佢自己健康着想嘅呢个桂花田，琴日见到我咳到咁样之后咧，就叫我戴口罩啦，然之后就叫我小心啲啦，然后琴日我真系好乖，瞓觉，然后准时食药，今日咧。我是希望以一个更加好的状态这个直播室的。直播室是一个很密闭的环境，大家都很怕呢，我将这个细菌传遍每一个角落。希望是今天安心啲啦，桂花田。 是啊，这个年轻人呢真的听我们这些长辈讲的。昨天他真的很乖地真的吃了药跟着睡了觉呢，你看真的有效果的嘛。所以呢要多些沟通，多些听大人话呢啱数的。那今天就是我即是计我要同曾志豪成日讲要祝你身体健康呢，我估不到Chris 我都要跟你讲是啊，祝你身体健康啊。系啦，每个即系每年咧开学之后咧，个阶段啊嘅家长啊，即系幼稚园啦、小学啊、中学嘅家长咧，除咗咧仔女日常生活咧，佢哋要照顾之外咧，仲有好多日子咧，佢哋都要记住。如果唔 mark 低嘅话，一个唔记得啊，过咗截止日期就弊家伙啦。系啊 ，sorry 啊。过咗截止日期系冇得补翻嘅，你咩原因都冇意思噶啦。嗱，上个礼拜咧就系小一自行收生嘅结果公布日子，虽然咧停课啊，但系仍然咧要进行嘅。嗱，睇完结果咧就要到入读嘅小学咧登记注册，升小一嘅暂时完成呢一 part 之后咧，嗱到啲大学哥哥姐姐咯，系啦，2020年咧入读大学嘅中六同学仔咧，嗱应该咧就收到信息就话啦，大学联招啊。因为近期的社会情况由原本在12月4号星期三 就话截止申请，就将会咧顺延至咧12月11日嘅晚上11:59噶。啊，但系咧有啲截止就系维持不变嘅。咁大家咧真系要睇清楚你所需要嗰啲日子咧。啊，之前好真系唔好懒懒闲，唔好 last minute 呢啲嘢。有时真系你唔知道发生咩事而做唔到嘅话，希望大家喺趁住截止之前，唔好成日用嗰、那个，哎，我最后死线嗰时就唔得噶，要预早准备吓，同埋 mark 翻mark 翻主要嗰啲日期啦。除了咧有啲時間會變之外咧，繼中大啊、科大等等六間資助嘅大學咧作出呢個叫做彈性收生嘅方法之外咧，港大咧都會跟隨，亦都係佢哋第一次咧將目前入大學嘅門檻3322要求咧改為最佳五或者六科嘅成績。嗱，雖然係咁啦，但係咧都視乎個別嘅情況考慮取錄啦。由於咧即係改咗呢個彈性收生啊，所以咧同時佢哋亦都取消咗唔再採納咧啲之前嘅4C 加 2X 嗰個輪選嘅。咁啊，呢個係乜嘢嚟嘅咧？咁啊，各位大學準備入大學嘅同學仔會知道噶啦。咁啊，某啲學科咧都會有唔同嘅改變嘅，譬如啊，舊年咧佢哋咧都有部分嘅課程咧都推行呢個加分制，即係話即係可以加輕輕加多少少啦，係啊，俾你可以入到個門檻啦。咁啊，佢話咧今年咧亦都有港大咧都有內外全科嘅醫學啦、生物醫學啦同埋藥劑學咧都有呢個加分制擺埋落去裡面喎嚇。學友社就話啦，呢幾間大學咧加入呢個彈性收生咧，其實咧係唔會蝕底嘅，同學仔你記住啊，因為咧呢個措施咧係對於咧語文能力稍為遜色嘅同學仔，但係數理好強嘅同學仔係一個好處嚟嘅。又記得幾年前咧，大家都好擔心死亡嘅中文卷啦，係咪？都好多因為咧中文科考得唔夠分，咁咧就其他學科但係攞盡5星星都入唔到大學，入唔到正規大學㗎。咁啊，好真心歡迎咧呢一個新收生嘅方法啦。嗱，各位 DSE 今年考 DSE 嘅同學仔，嗱，你哋唔好因為改咗制咧而心散咗，因為知識咧永遠都係自己，人哋攞唔走嘅，所以都要努力讀書噶。 thank you， 唔系 thank you 你啊， 你当自己唱咁样喎你。 系啊，我哋而家嚟到呢一个演唱会嘅投身现场里边啦吓。 头先大家都估咗 好耐都唔知咩歌。 咁呢个演唱系乜嘢？我咪佢咁多，我哋跟住我同阿竟然同阿 Chris 一齐谂系咪郭富城嘅？ 一开头好似啊嘛，系啊， 突然间冇咗嗰啲隔膜啊，完全同一只歌谂到啊。 但系后来你都认到呢只歌啊，梁咏琪出走地平线。 系啊，佢开有声唱咪认得咯。 系啊，所以证明大家都喺呢条地平线度走嘅，无分你我嘅。 过去医学界未有在不使用人体皮肤移植下治疗大范围烧伤的案例，预料青叶的首例最快会在出年的在学会上公布。青叶涉嫌在今年的7月中在位于京都福建区的京都动画工作室纵火，最终导致35人死亡，警方仍然在调查青叶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8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33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2.9，升5.3；腾讯控股336.6，升1蚊；美团点评105蚊，升4.2；九龙仓集团18.28，升3.2；中国生物制药10.68，系跌5.2；诚实外教育1.21，跌9.4；友邦保险78.85，跌5毫；建设银行6.41，升1仙；雅高控股4.65系跌5.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61，瑞士法郎7.847，澳元5.316，加元5.899，新西兰元5.035，欧元8.624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8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27美元，卖出1,45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讲咧，有单爆水管嘅，就喺石硖尾嘅伟志街来回方向介乎伟志里同埋南昌街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石硖尾嘅伟志街啦，来回方向介乎伟志里同埋南昌街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嘅。隧道方面，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将军澳道支路落返观塘道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另外伟业街去返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港铁方面的消息，大学站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是暂时关闭的。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 ,615P 线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 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九龙封路方面，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是巴厘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亦都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Vinn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唔声唔声会吓你一惊嘅人嚟，好似好 nice 咁，但系其实佢讲嘢就都几搞笑嘅。Hello， 我系 Vinny，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好啦，讲讲天气先啦，唔该。 做咩唔讲？今日风骚范围有咩啊？ 费事啦，一阵有啲人又话唔想玩呢个游戏啦，哎呀，我都我失眠啦，我失忆添啊，真系，我嚟过啦，嚟过啦。今日风骚快活人啊，友儿一着衫啊，啱啱俾同事赞，咦，着得越嚟越缤纷，唔使再死气沉沉嘅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咧，今日咧有咧精神奕奕嘅，系啊，望住嗰两个男人咧，真系唔知想点嘅桂花田。 有头先望到件事发生，我完全呆咗。我原来要讲呢一段嘅，我都差啲唔记得添嘅。梁彦忠， 好啦，讲天气，讲天气吓。 系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吓。 系。 咁啊嗱，我同阿豪仔咧都分别。 你话要预告？ 啊好啊，预告啊。 你睇下 依家系咪 冇 记 性嗰啲？唉，梗系啦，互相督背脊啊。 好，电话号码一啊，唔使电话号码嘅。网上留言啊吓，我哋今日咧星期三我们的，其实虽然早早放咗假，咁我哋都有我们的嘅，我们的乜嘢咧？ 系啦，预告定先。 系啦，我哋咧就讲紧咧，我们咧都曾几何时，相信啊，即系就算一日啊，可能都有试过挨穷嘅日子。 系啦，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唔好多啦，希望都唔多啦。咁挨穷嘅时候，究竟你用啲咩嚟充饥嘅咧？ 系啊， 系啦，即系话你食啲咩啦？嗰排会啊，点样去为咗呢个艰难嘅日子，佢都要食噶，系咪先？咁食啲乜嘢嚟去即系？ 你知早排咧嗰条面包咧就即系登上各大嘅搜寻器度啦，因为当有啲人同你讲话，哼，你哋净可以食呢啲冷冰冰嘅咩命面包嘅时候咧，我哋食得好大鱼大肉嘅，咁不禁令人谂起，系其实挨面包。是咪就一定首先系最惨啦？一惨嘅时候系咪就一定系挨面包嘅 咧？ 系啦，咁仲有冇第二啲嘅选择咧？最紧要系咩咧？唔同年代可能你挨嘅食物咧都会唔同 嘅。 系啊， 系啊，因为头先同阿 Chris 讲咧，佢已经讲咗第二样嘢啦，已经。 我哋跟住阿鱼入嚟都系噶。 好奢侈嘅喎， 系啊， 我哋阿鱼入嚟讲，我觉得嗰样唔系挨穷， 冇错，系啦，因为阿鱼又再年轻啲嘅，即系学生咧，咁大家一摊出嚟话，喂，你穷嘅时候挨咩咧？首先系冇人拣面包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知道嗰条面包咧，其实唔一定系挨穷嘅指标嚟噶， 面包都有嘅， 但唔系嗰条面包啊嘛， 因为好难食到成条啊嘛，真系好干啊嘛， 系啦， 咁唔系咁你挨穷啊嘛，你仲想要嘛？俾啲嘢你炒啊， 所以就唔同咯，系啊，唔同嘅年代。 系啦，即系你所谓呢个基层挨穷嘅食物咧，可能某一个年代就系嗰条面包嘅、嗯，但系其他唔同嘅世代咧、 啊， 究竟佢哋嗰个挨穷，你又试过咧系食啲咩嘅咧？嗱，欢迎可以即系上我哋网度留定言。 唔系想提起大家嘅伤心事，不过呢、這个呢段日子咧都可能令到你可以照反思一下啊，点解会咁啦、 哦？用大陆嘅俗语叫忆苦思甜啊，呢啲 O K 嘅系啊。 咁我哋唔系讲埋话，当你好大鱼嘅时候食啲咩嘅咩？ 哦，其实如果大家有嗰种心情嘅都可以嘅，真系啊。先讲咗点解穷嗰笔先，系啦。咁我哋网上面你都见到我哋摆咗两张相咧，其中一个就好经典嘅豉油捞饭啦。究竟做民做呢啲嘢咧？ 我真系要再睇翻张相，到底豉油捞饭系咪真系就咁一滴豉油咁样？ 系 一滴啊，成羹噶可以去到。 系啊，咁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同我哋分享啦。十一点半之后咧，就同大家。 咦，你其实系你好瞓唔醒 喎。Hello， 互相指责 系好嘅， 系 好 加油 啦。好，继续风骚发汇人。 系啦 ，OK， 好啦，我想话咧，唔知阿 Chris 你今天啊，即系你自己瞓觉嘅时候， 嗯， 仲仍然 真系好关注我健康啊， 系咯，唔系佢关注到你 窝心啊，每日翻到嚟， 你寝室里边嗰啲闺房落，佢问到咁样、啊， 唔系你知唔知今日翻嚟嗰阵时，佢咧攞啲嗰啲回收纸咧接咗一个。杯型嘅物體，嗱，你嗰啲鼻涕紙咧就裝喺度，然之後咧自己喺個手袋度攞咗一盒紙巾，係琴日未用完嘅。嗱，呢個咧你嗰啲擤鼻涕攞嚟洗，咁樣。好關注我嘅個人健康。 因為琴日好陰功， 佢冇愛反眼啊！個仔同個女咧大曬唔理佢噶啦，係啊，切夜都不回家。咁佢自己 仲去埋外國讀書，係咪我會更加多啲嘅照料啊？ 哇！你大件事啊！你知佢對個仔會點樣㗎？屙尿都會跟住㗎。 哦， 你 準備定？ 你一出到去就話：阿 Chris 你去邊啊？去南設我帶你去啊！ 誒，拎住啲紙巾啊，洗手液啊， 係啦，我幫你，我幫你。 咁你唔中意 伸手助人啊？ 我咪話好好關心你咩？係啊，我覺得好好好愛啊， 係咯，係啊，聽唔到啊？ 聽日買康乃馨翻嚟，聽日買康乃馨翻嚟送俾佢翻田。 唔係啊，我問緊你。 好啦，你問佢瞓覺啲咩事？ 點樣啊？點樣啊？ 瞓覺仲有冇一樣嘢？是你的安慰物是不是算不算是、 哦、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是 啊 是 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要有一个背囊的空间是占有的，占 嗰 啲 公仔，系啊， 咁你免受罪，咁你太污糟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冇嘅。 但有啲人真系会噶， 唔系除非屋企咯，有一个枕头咁样，即系如果必要时都可以嗨下嘅。但我接受唔到张床太多枕头，即系觉得做乜嘢啫，即系咁逼嘅。 唔系你个枕头爱嚟，即系你揽住就 O K 啊？定系有啲人要摸住个被角咁样噶嘛？ 摸住只咩？即系攞只手揸住 佢啊？ 咁我又唔会，我真系揽住 嘅 啫。 揽住嘅， 算好啊！你戒得几甩噶啦？ 因为有人话呢个杯胎嘅呢个垂枝，咁好似喺妈妈嘅 怀中入边 咁样舒服啊嘛， 系冇错， 用翻嗰个咁样 系系 啊。因为咧，阿豪仔个仔咧就我唔知五岁阿仔戒咗未啊？嗰张被仔 佢卷土重来而家。另外找到一张大一点的被他又清过一张叫妈妈被就一定要揽住的 有爱我有 对我都好有爱。 他之前呢他们没有那样的经验他说他的仔有一次污糟邋遢的仔拎着去洗他嗌到拆天喊了几个钟头。 对啊 我想问他拎去洗是因为 太污糟啊。 唔係洗嗰個時候佢冇，所以佢喊啊！但係洗完之後冇一陣味，佢喊。 哦，兩樣都有嘅，同埋佢唔願意自己張被唔見咗。 係啦，係啦， 好得意啊！真係。 係啊，咁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呢個叫安慰物啦。係。咁啊，真係每個細蚊仔都唔同嘅。 冇錯。 咁啊，自出娘胎咧，啱啱嗰幾個月仔嘅時候咧，你都唔知嗰個 B 咧，究竟有邊啲啱佢嘛？總之佢中意摸到啲咩就係嗰樣嘢㗎嘛。 最緊要佢瞓得著 係 嘛？ 係 啦。呢個。 但係嗰陣時摸啲你俾唔翻佢嘅就大件事㗎 啦。係啦，想讲啦， 例如啲咩？ 真系唔好立乱俾佢摸。 如果咁啱你带佢翻公司，佢摸到个女同事，跟住佢就净系摸住佢先瞓得着嘅。 摸住女同事点算？ 然后你每日就要情商啦。哎呀，女同事啊，唔该你可唔可以？ 系啊，唔该你可唔可以陪住我 B 瞓，你先离开。 系啊，真系。 呢个都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即系同嗰个女同事咧都不相伯仲啊。咁呢个英国咧有个妈妈啦，咁啊佢生完 B B 咧，咁 B B 咧就。即系佢可能好细个，即系一出世嗰时冇几耐就同佢一齐瞓。 O K， 咁結果咧，阿媽媽有長頭髮喎， 哦， 即係點啊？摸住 頭髮。咁結果咧，個 B 咧就肯摸住個媽頭髮，係咁樣要瞓啦。 長髮， 依啲個易搞啊！你整翻個假髮咪得咯。 但佢可唔可以嗰只头发发质啊？ 可以用嗰只头发整个假发噶嘛？ 啊，都得嘅。再唔系，如果佢系中国人嘅话，俾住发菜佢都分唔到啦。 系啊，差唔多啫嘛。 嗱，咁你知啦，咁你冇嚟下同阿 B 瞓噶嘛？阿 B 都要自己独立瞓噶嘛。咁阿妈就好头痛啦，究竟可以点算啊？哎呀，就系崩溃啦，因为佢一定要攞头发佢先瞓到。 唔系，真系如果系剪咗自己个执都得噶。 咁真系咁做咗。 系咯。 啊，佢结果佢就话啦，嗯，好啦，佢问咗好多朋友究竟可以点做，跟住咧。你估佢阿妈呢个阿妈点做啊？佢冇剪到自己头发， 佢冇剪头发，佢攞个扫把俾佢摸。 总之就系要 都系一条条咁样摸下。 总之都系要俾头发佢嘅，都要俾个诶 B 嘅头发俾佢摸嘅。 系 系啦， 都系有啲头发俾佢，但系唔知边个头发。 你点会攞把扫把俾个 B 嘅啫？ 唔系，因为如果佢摸你啲头发，佢摸到啊好翘硬嗰啲头发， 即系 冇 啲好尖嘅头发俾佢摸一摸，等佢即系诶以后都唔再摸啦咁样，从此光。 即系佢而家攞啲嘢俾佢摸， 系代替品。 哦，我知毛公仔咯。椰菜娃娃嗰啲 friend 咯， 好难似头发喎、 啊。咩有啲好长噶嘛，摸落去咧佢都 系嚟噶。 哦，都系佢，我谂住求其俾啲毛去摸下，好开心噶啦。 即系咪一啲好接近头发嘅质地嘅物品？ 大家嘅方向好啱噶，其实 咁真系发菜噶咯， 系咯，真系发菜好少。 发菜我哋香港先有嘅啫，大陆先有嘅啫，喺英国好少有发菜啩。 咁咪毛毛公仔或者毛咯。 再毛系咯，只毛同佢瞓啊？ 咪摸系咯，都似噶，嗰啲长毛。 咁点解你唔真系头先阿 Chris 都讲到系假发？咁点样假发法咧？ 出边买一个假发咪得咯？ 但系啲质地都好唔似嘅。 咁唔系噶，而家都 O K 似噶。 系咩？我以为望落 睇唔得出阿天而家嗰个假发， 真系睇唔出。 所以就 系 啦，所以咪唔系咯。佢真系咧，佢发型师建议，佢话不如咁啦，你买个假公仔头翻嚟。陪住你阿 B 瞓啦， 假公仔头， 哇， 好诡异啊，好恐怖啊，魔鬼怪婴啊，夹佢中指嗰啲 friend 嚟喎， 真系就咁一个头嗰啲人， 真系假头有假发噶嘛，即系咩 啊？系啊，佢夜晚自己眨眼噶， 系咯， 好恐怖噶。 跟住佢第二朝见到点，不过头发自己笨咗边嘅会， 系啊，同埋泰国嗰啲飞头状啊，系咪？ 系啊，有飞头状啊，哇，唔得。 真系佢阿妈都觉得，诶，佢话咧， 黐咗 线，佢阿妈真系谂咗呢个方法，佢话因为我唔可以再长期咁陪佢瞓噶嘛，陪佢瞓噶嘛。 你咪睇错咗鬼故嘅介绍啊，唔系新闻嚟噶嘛？ 下边系咪有讲评分几多？ 系啦，烂番茄指数有86% 咁样。 佢真系买咗个假发咧，假头假公仔头咧，又买头发俾阿 B， 佢话真系咧令到阿 B 真系摸住嗰个头发瞓嘅。 好恐怖啊！呢个， 但系我哋 话 斋，阿 B 瞓得好安乐啊，系安慰到佢瞓觉， 全家都惊咯， 跟住到。阿妈话：当佢有时入去睇阿 B 嘅时候，啊，点解有个假头？佢自己都唔记得有个假头喺度。 傻仔嚟，你买个椰菜娃娃嗰啲，仲似翻个玩具。 点解你要买？净系买个头啫，买埋个身都唔得啫。即系 咁要买咩嚟噶 咯？咁又要贵好多噶咯。个老豆唔制噶咯。 系个老豆话我做咩 啫？ 自己都要系嘛？佢自己都要揽住嚟瞓啊！既然咁大个，唔好嘥啊嘛。 系咯， 系咯， 太恐怖啦！真 系恐怖 啊！其实咧， 有想睇添嘛？ 哇！ 因为咧，阿 B 咧就真系唔知发生咩事噶嘛。咁但系咧， 你谂下邻居见到咧，真系以为有凶案嘅，咩事啊？ 真系凶案嘅，你睇呢个， 真系一个头啊！ 点啊？ 我对短头发，哇！其实使唔使啊？呢度啊，呢度啊， 系 隔篱系一，哇！好似死咗人咁样 嘅，真系好似无端斩咗个头咧。但系阿 B 瞓得好安乐咯。 同埋我想讲呢个公仔头个质地系真系硬嗰只嚟嘅，即系你平时见到 普天橱窗嗰啲咯， 系啊，真系硬，佢真系揽住嚟瞓。 系啊，佢咪佢执佢只手捋住， 系啊，哎呀，好神奇啊！ 其实净系攞个执头发咪得咯。 我谂 你买假发有几咁难啊？ 可能嗰执头发太飘散啊，即系 咁你咪买个嗱，即系你俾我谂嘅，我买个咩毛公仔，我攞个头发笠上去，佢揽住个毛公仔摸住啲头都 OK 啊。 但系要长头发噶，佢啲头发拢到喺后边噶，呢个系 但我 见 到阿 B 咧，佢笠得好齐整噶，佢将所有长头发笠晒自己方向一捉揸住咗，咁样上下世界。 我好惊佢大个咗，净系中意啲假呢啲叫做咩假胶嘅样啊！佢即系以后见到啲人嘅样咧，即系 入咗落个脑度，觉得呢个就系揾老婆要揾咁样。 系啦，喺啲直入啊，直胶添啊。佢以后全部都系揾嗰啲直胶样啊，真系。 真系惨啊，系咪啊？同埋啲假发咯，真头发。 惊噶！ 因为咧，佢阿妈咧，佢嗌救命，佢话系啊。虽然我系解决咗阿仔嗰个瞓觉嗰个叫做唔使烦啦吓，即系佢因为冇咗嗰样嘢瞓唔到啊嘛。但系佢话每次客入嚟咧，都嗰个仲未适应有个假头喺度咧，佢话试过咧夜晚咧谂住佢。谂住去，唔系啊，谂住睇下仔究竟 O 唔 OK 嘅时候咧，突然间拖咗个头，佢话即刻杀醒，同埋试过咧锡错咗个假公仔。 Oh no！

好多深受冰毒影响嘅人，唔单止精神同身体健康严重受损，亦都影响到工作，破坏同屋企人嘅关系，甚至为咗获得金钱继续吸食冰毒而犯上各种罪行，可以话系剔到上瘾，冇咗人生。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我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同我搬走晒啲嘢佢。 唔好咁啦 ，Joey， 你咪难为啲工人。 系啊，用错姿势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同埋拉伤噶。 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唔搬我自己搬。 唉，其实咧就唔使用人手搬嘅，用机械辅助设备就得噶啦。 天光前要分手，可唔可以都听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啊！我系 Joey 大祖儿。 作唔作文啊？ 唔使作， 作完就完啦呢 part。 系啊，作完就完啦。 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72%啊。星期三我们的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紧我们挨穷的时候。 系啊， 咁当然系之前噶啦。 唔系啊，有啲人而家都可以噶、 啊。可能唔希望你而家啦吓。 勒紧裤头啊嘛。 都系啦，勒紧裤头的时候啊，究竟你哋系以 食咩挨嘅？挨啲咩面食物咧咁样？ 系啦， 系啊。 我见到嗰啲留言咧，都系啊。原来我以为是传说中的一些食物，原来都是当然 有 的， 会的。不是，我们就肯定每个人挨穷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心水选择的。我们现在就很好奇想知道、啊、究竟那些食物的分类有多 种呢？还有不同年代的是什么 呢？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告诉我们你试过挨多久咯。 因为 有些人可能会说他挨面包挨一日就小事了，哇，成个月的。但通常都是为了话储钱买波鞋啊，或者 系咩原因咯？我想问下。 系啊，都好紧要噶啦。电话号码就唔使打嚟啦，但系网上留言就冇人欢迎啦。十一点半之后翻嚟我们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抽起理工大学14亿元校园扩建工程拨款申请，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话感到震惊同好唔开心，认为始作俑者系政府修例工作做得不足，应该政治还政治解决。理大复修方面，林大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工作漫长艰巨，校方一接收校园就会开始复修，会局部复修和开放，相信需时几个月。他又说，示威者只是借理大校园反对政府，应该由政府拨款复修。曾经是立法会议员的林大辉说，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输得一败涂地，因为过去和政府走得太近。他批评政府没有人为风波承担责任，认为政府和政党不问责就不能够进步。他又认为政府不可以不回应有关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只是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会顶不住民意。受早前示威活动影响，封闭超过一星期的红隧今日凌晨五点重开。在红隧九龙入口的巴士站恢复运作，有市民说红隧重开之后可以搭过海巴士翻工，人流亦都唔使涌到东隧和西隧。红隧封闭的时候需要先乘搭港铁过海再转巴士，行程要多花半个钟头以上。有市民说红隧重开的确方便市民翻工，但最重要是政府尽快回应市民诉求。至于连接港铁红磡站和理工大学的行人天桥亦都已经重开，但部分天桥顶破烂，用网覆盖住。天桥的左右两边用水马围封，理工大学的 出口处亦都有警员驻守。教宗方济各就香港近来的示威活动发声，他由日本返回罗马途中，在机上受访的时候呼吁各方透过对话创造和平，但强调并非针对香港，例如智利、法国等地都有类似的问题。方济各说，早前搭飞机飞越香港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电文问候，形容是出于礼仪的惯例，不存在任何谴责或者支持的意义。他又表示自己热爱中国，渴望访问北京。 報道引述教廷知情人士分析指出，方濟各的回應顯示他不想因為評論香港問題而受到北京政府質疑，繼而失去對中國主教的任命權。越南传媒报道，在英国埃塞克斯郡揭发的39名越南人蛇藏尸冻柜事件，首批16具遗体已经送回越南。报道说，运载遗体的飞机在当地朝头早抵达河内的机场，之后安排将遗体运往遇难者的家乡义安省和河静省等地。根据早前越南的外交部表示，家属需要为遗体运送支付合共近3000美元的费用。至于涉案的25岁北爱尔兰货车司机罗宾逊，日前在伦敦一间嘅法院承认串谋协助非法移民罪，预计下个月中需要再出庭受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6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3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4.7，升7.1；腾讯控股337元，升1.4；美团点评104.5，升3.7；诚实爱教育1.43，跌7.2；中国平安91.25，升1.5；中国生物制药10.7，跌5；九龙仓集团18.26，升3；友邦保险78.85，跌5；建设银行6.41，升1仙；雅高控股4.8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4点，升101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83美元，卖出1,46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同埋九龙入口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同埋九龙入口都系正常冇车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道啦。咁反方向去顺天村方向啦，近住和乐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同仁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另外，石硖尾嘅伟志街由于爆水管啦，伟志街来回方向介乎伟志里至到南昌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伟志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啦，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 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了，我们的刚才都预告过，今天我们想讲一下一些艾穷时候，或者你挨紧苦嘅时候咧，你会攞啲咩食物咧嚟帮你渡过呢个难关嘅？因为之前咧就有人就提出就话，哈，你哋咧就净可以挨啲冷冰冰嘅乜乜面包，咁大家就即刻勾起好多回忆。啊，面包系咪真系基层人士嘅恩物咧？咁啊，即系当你好穷困嘅时候咧，除咗挨面包，仲会食过啲乜嘢？挨过啲乜嘢嘅咧？真系、 首先我要讲下咧，呢个挨字本身已经系一个偏见喺度嘅咧。讲起食面包已经系挨咁样，其实 系 我因为咧我本身即系我有时想增磅嘅，即系咧自己太瘦。 系 咁咧，我记得 冷静啲， 系 啦。你喺桂花店面前讲呢句太骄傲啦， 系咪啊？ 因为你想增磅， 而家又要病鬼咗咧，又增 系啦。 咁一增嘅时候咧，我有时摄嗰啲嗰啲叫咩小食咧，咪就系面包咯。但我会搽埋嗰啲果 jam 啊，花生酱，咪即刻奢侈咗， 奢侈咗。哦，營養多咗好多啦， 營養多咗好多，但其實講真呢一盎又唔係真係話好貴，但係可以搽好耐。其實咁我都已經唔算捱，因為其實都幾好食嘅。 搽麵包味道一流，係啦。 但問題你而家講緊你想增磅嗰時係食依個啊嘛， 係啊，即係麵包唔代表係一定係捱窮時候嘅， 即 係 唔係一定要捱窮先至食嘅，唔係一定要捱嘅。 但係捱麵包呢三個字咧，又真係好即係老生常談嘅，好正路嘅。 幾十年啊，捱麵包啦咁樣，一係食粥水咯。 係啊，嗱。我哋如果咧用一个好粗略嘅时序嚟划分咧，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咧，我最记得咧，当你话嗰样要挨穷咧，要食啲咩嘅时候咧，我哋就听过呢个豉油捞饭咯，豉油捞饭系啦，嗰阵时仲有个简称噶嘛，叫咩颜色饭啊？ 我唔知 颜色饭咪即系你加啲颜 色 咯，系啊，即系白饭加色咁样咯， 加色啊，系 啦， 色饭 系啦，咁你呢个所谓豉油捞饭咧，你谂下就真系哇，快啲俾个金融奇才，好嘢， 我有笑加， 我都有嘅真系，加色啊，好嘢，好开心啊，真系，嗱嗰阵时有嘅。去嗰啲饭堂咧，入饭咧，就算系学生时代咧，如果你去啲大排档咧，佢都有就咁，譬如有腿蛋饭啦。但我嗰阵时我哋试过有再平啲咧，腿蛋都冇，斋真系白饭， 斋白饭， 真系捞食， 即系斋俾学生食， 斋俾系啦，佢又唔特别卖俾学生，不过你中意嘅冇所谓啦，就一壳白饭咯。跟住咧，啲人就系咁捞咧，嗱啲豉油又有啲讲究喎，有啲捞到甜豉油咧。咁又好美味㗎啦，即係好似你而家食嗰啲咩排骨饭呢，佢嗰隻豉油係零舍唔同啲㗎 嘛。 豉油嘛。係啊，豉油咁你就 幾好食㗎喎。 係啦。 即係有时整豉油鸡亦都係为咗攞啲豉油嚟捞下饭。 係啊，有係啦，冇错。 因为太咸呢係你唔掂当㗎嘛。 係啦，咁嗰 咁普通嗰啲叫做生抽嗰啲呢唔掂当。 係啊，但係嗰陣时就係其中一种呢，你会觉得话如果呢几时叫辛苦呢，食豉油捞饭嗰啲就叫辛苦啦咁样。 咁但呢个又令我谂起最近又听过另外一种喎。因为其实依家又好少话仲有餐厅系即系有一个豉油捞饭嘅选择噶啦， 系少啲啦， 系啦，但系咧，我有一个 friend 去一间餐厅食，佢影个餐牌出嚟， 系点啊？ 佢话有一个饭叫做学生饭，就叫学生饭嘅啫，嗰啲咩嚟嘅？入边系即系咩材料咁啦，同埋系咪就系学生先叫得啦？咁样系三色豆。 三色豆三色即系咩啊？嗰啲茄汁焗豆， 唔系佢豆嗰啲三色嗰啲咧，绿色嘅绿豆啦， 绿 色啦，同埋红色嘅红萝卜嗰啲啦， 红萝卜粟米啊， 杂菜豆，杂菜豆，系系 叫三色，我哋又叫杂菜。 哦 ，OK OK， 一样啦，系 就咁样炒个饭。 哦， 咁就系依家嘅学生饭，其中一间餐厅嘅。 哇，咁呢个其实已经系 营养好好啊嘛， 唔系应该等于现代版少少嘅豉油捞饭咯， 系啊，但系起码佢有啲料，仲有三种颜色俾你拣， 系啦，起码。 加息加三种， 系啊，啲叫做， 但系冇其他嘢噶咯，好行下真系。 咁冇办法啦，你学生去，咁佢又冇得学生餐好平，但系整只豉油俾你，咁唔得噶嘛。 捞条红肠都好啦，系咪先？真系。 红肠好奢侈噶啦，你以前咧讲紧啊，即系讲紧你阿爷阿嫲嘅年代啦，即系或者我阿爸阿爷阿嫲年代，佢哋真系讲紧富裕噶咋。 系啦，仲有另外就富裕， 富裕系嘛，即系因为富裕好咸噶嘛，相对地系咯有味道。其实攞少少咁就已经可以叫做可以捞匀一碗饭，都系要有啲味道咁样去食咯。所以真系一碟仔富裕撩两嚿出嚟，就真系一家大细。 哇！嗰啲已经系张活游嗰啲年代啦， 系鱼肠片。系 啊，我都有见过，即系咩咧？可能系唔知系咪细个都系咁食咧？我阿妈咧其实好中意食富裕嘅一轮。咁然之後咧，佢真係會有一碟就咁食飯，無端端有一碟細碟， 自己加餸俾自己， 有兩尊 神像， 然後自己一對妹咁樣，覺得係 啊， 係啦，即係可能因為 回憶。 系啦，可能系个回忆啦，同埋即系可能佢觉得啊呢啲味道佢都系啦，即系觉得 O、OK、K 接受。我谂而家年轻人一辈边会就咁食腐乳噶， 好少嘅。嗰阵时我仲试过咧，嗱嗰阵时真系唔系单纯穷嘅，因为咧即系毕竟我哋成长个年代咧都已经即系成个经济发展咗好多啦嘛。你如果你夹硬话自己好穷好穷咧，其实有啲即系有啲不知愁滋味嗰种意思嘅。但系嗰阵时系做咩咧？悭钱就咧想即系譬如储钱去抽闪卡。啊！去买波鞋啊！ 抽闪卡都要储冇唔贵 噶，要噶你一蚊张，但你唔系净系抽一张噶嘛？你起码 抽几百张， 抽十张啲最低消费啦，同埋你要打机咧。咁嗰阵时咧，我哋试过成班去咩咧？就附近嗰度啲大排档咧，系食粥 啊！ 食粥唔紧要，食最平嗰只粥，白粥俾包盐你。哇！嗰陣時咧咁都捱到一餐嘅，因為咧如果你好少少咧，就加啲皮蛋啊，或者加兩條瘦肉咧，咁就當係一啲有料嘅粥咧，又貴啲嘅。我依唔記得幾多錢啦，好平嘅就總之嗰陣時，但係因為白粥，佢仲有個最低級嘅選擇就係白粥，跟住即係俾包鹽你，哇！但又 OK 嘅喎。啲鹽撈埋啲白粥度咧，好美味喎！ 白粥雞唔其實係好嘢嚟㗎， 唔飽啊嘛。 係，因為真係 真先你食完，其實你係真心覺得即係唔飽啦， 梗唔飽啦， 冇營養， 冇營養啊嘛！攞錢嚟儲去第二啲地方啫嘛，你揀唔用啫嘛，咁樣。 因為有啲好食嘅選擇真係有味啊，或者係即係食完都會覺得啊，有時都想燒，好似譬如腐乳咁樣，想食花磚咁樣咁。 係啊，嗱呢度咧，因為講開粥咧，我哋有個聽眾咧，我哋都歡迎大家可以繼續喺網上留言咧。阿 Conny Wong 咧，佢就講開同粥都有關嘅，佢咧就。话啦，屋企有八兄弟姊妹，偶然咧就会用咩嚟食咧，就系忌廉宾啦、馒头啦，忌廉宾咗好耐冇听过，即系呢个爱嚟做一个即系啊呢个唔系牌子嚟噶， 唔系 呢个唔系牌子嚟噶， 佢个款式 吓亲我真系， 系都系嗰个 咩等嘅咩等嘅，系我记得好似系 即系同面包一样， 系 我想问系咪即系一个面包入边有啲忌廉， 系啊系啊嗰只，但系佢有唔同味嗰啲咧， 有朱古力花生啊咁。 佢话佢哋偶然会点食咧，就忌廉宾啦。馒头啦，方包啦， 馒头真系 系啊，馒头真系 好终 极，好终极啊！ 即系随时准备， 好似战乱嗰啲 啊，即系嗰啲古装嗰啲啊。 但系佢最劲系咩咧？佢白粥加啲咩啊？加白砂糖喎。 哦啊、 我未试过，真系粥加糖、啊。 上一代咧，即系我哋阿爷阿嫲嗰个年代咧，系 加糖噶， 加砂糖，会系加砂糖。 系咯，我未食过啦。 咁啊，整体都系甜。 甜咯，系、啊、 超甜咯、 啊， 啲粥本身碳水化合物嗰啲噶 嘛。因为你谂下，即系盐系可都系古时人哋即系咁讲吓。 有冇估到咁啊？ 又未至于咁，但系有啲人中意咸，有啲人中意甜食咯。 哦，但我真系呢， 同埋因为砂糖嘅质地系咪有少少唔同咧？食落去好似啲口感丰富啲咁样咧。 啊，同埋有糖分啊嘛。 可能系会嘅。但系唔系喎，啲人成日话如果你要饱肚咧，斋甜系唔得嘅，一定要咸噶。譬如话如果你成个早餐咧都系食嗰啲咩啊，应该咁计，你肚饿咧，你就算食几多件 cake 都唔会饱噶，因为啲 cake 全部都系甜噶嘛。 啊、即系短暂地 系啦，你会觉得话喂唔够啊。譬如你哪怕系食一条红肠、啊，你都会觉得咧咸啊嘛。咁、啊、你就可以即系有嗰个满足感噶。 Summer 话咧，佢话腐乳系会加糖，跟住送饭咯，因为就咁腐乳系好咸噶嘛，咁要捞少少糖先至调节翻嗰个叫做冇咁咸咧，咁加翻啲糖去食，咁嚟送饭啦咁。咁啊，跟住咧，另一个阿宋如咧就话啦，系有猪油。 油啦，同埋豉油捞饭咯，咁样。 哦，猪油捞饭呢个真系未试过。 猪油捞饭其实系属于唔系属于即系 O K， 因为佢猪油都唔系 好肥腻 嘅。系咯，系咪其实都系属于 O K 嘅嘢嚟噶？ 咁但系问题系， 咪得你 当你大穷嘅时候，你仲讲咩营养？ 因为冇送啦， 冇送啊嘛。喂，原来糖咧系好多听众咧话佢挨饿嘅时候咧嗰个配搭嚟噶。头先嗰个就白糖加白粥啦。我呢度有一个咧。就是阿 Cammy， 佢就话咧，细个咧冇咁多酱茶噶，佢最中意咧就系嗰个面包咧， 夹砂糖， 撒白糖嚟食。哇！呢、這个我又系未试过， 我 一定要一定要捞埋啲酱，我先有 feel 噶嘛。 糖咪周围走，即系干噶嘛两样嘢。 系啊系 咯。问题系啊，你嗰啲果酱嗰啲已经系一啲叫奢侈品啊。 我知，但系 你有花生 糖加面包啊？ 你边有咁多钱啊？你知唔知啱到你几多钱啊？炼奶都已经系贵嘢啦。 炼奶嗰阵时系奢侈噶，如果有得食嘅话，但系我冇谂过用糖嚟捞面包咯。 系啊， 呢个唔算系捞咯，其实佢系一啲固体摆咗啲固体。 系啊系啊，佢呢个都系咁样捞埋嚟食噶。佢话会系 啊。咁啊，另外咧，阿 Catching 咧就话啦，细个咧食得最多咧，最有记忆嘅咧就系咧，豉油啦，一只烚蛋啦嚟捞饭咯，咁样。 哇，真系好坚韧喎呢个。 烚鸡蛋嚟捞饭 嘅。系系。 我见到呢一个咧，佢好似有一半奢侈，一半唔系。咁佢话冬呢个 Antonia， 佢话冬天咧屋企会蒸腊鸭。 系， 然之后蒸出嚟嘅油再捞饭， 咁哦，唔好嘥呢个油一嚟。 系啦，但佢都有腊鸭嘅呢一个高峰啊嘛。 系系冇错冇错， 算富贵啊？ 唔系，我谂佢应该系有一半好富贵嘅，但 系 有节俭嘅。 我知啦，即系一个月冲一日， 系啦，冲一日 奖励自己， 系啦， 其他嗰廿九日食翻啲油啦。 你冇听过以前有个咧阿爸讲嘅笑话咧？佢就话咧一家人就坐喺度，然后咧就成家咧就净系捧住个白饭，咁咧就吊咗只腊鸭咧。就喺个天花板上面， 跟住咧， 跟住大家就望一啖食一啖。 哦，望梅止渴， 望梅止渴。咁但系个笑话系点嚟嘅咧？一路望一路食，跟住个老豆闹啦，佢话：衰仔，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对唔住阿爸，你望咗两啖先食饭，你舐多咗啊你咁样。哇！嗰时细个听嘅时候，我阿爸有冇咁变态啊？呢啲笑话，佢话：唉，呢啲咪反映出咧，大家挨穷嗰阵时就会点噶嘛。哇！你嗰啲个腊鸭。加油飯就真係出咗嚟啊！真 係嗱呢度咧，阿 Vivian 咧 ，Vivian Chan 咧就話啦，佢係細個時候咧係未有人嚟撈面嘅，佢咧佢就以上咧都試過咧豉油撈飯咧再加熟油先夠好味嘅， 加熟油啊！ 豉油撈飯再加啲熟油攢咗落去咁樣， 熟油即係咩嗰啲 我都 熟 即 滾油咯。 点解要咁做咧？ 唔系佢话咁样先学够好味啦， 加个饭咯， 表演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佢话咁你唔系一杯咁样倒落去，咁可能少少咁捞啦。 我觉得饭仲食到 啦， 好需要啲脂肪。 以前咧自己会自制猪油装起佢，咁得闲嚟捞饭，因为猪油咧你油咗之后咧，你擎变咗 app 擎嘢噶嘛。 我中意佢呢个将个名词变咗动词，油咗之后咧， 即系猪油 系啦，我就糖咗之后啦，系啦， 猪油炸咗之后咧。咁佢就係液體啦，咁當佢乾即係瓊咗之後咧， 變咗豬油膏啦， 係啦，就咁樣咯。 係咪㗎？ 佢就當一啲得閒不一兩羹落去擺啲飯度咯咁。 係， 喂，真係喎，阿 Chris 都話啦，佢生命佢話麵包咧再夾砂糖啦， 係 腐乳粥水啦， 係 煉奶溝浸餅乾。 啊，呢個有嘅，煉奶加餅乾，你有冇試過？ 冇啊， 呢個真係好美味啊，呢個。 不一羹或者两羹咧，视乎你自己口味啦，就摆落个玻璃杯度，跟住咧沟热水搅匀佢，跟住就摆啲梳打饼啊，或者嗰啲咩加拿饼啊， 类似嗰啲啦， 咸饼咧就捞嚟食嘅。 系啊，嗱呢度咧，我见到一个咧，暂时啊，我觉得佢赢啊，好凄酸添啊， 赢添啊， 系啊，阿 Grace 咧佢就话啦，你知唔知啊？我细个咧饮嗰啲葡萄粒咧，你知边啲啊？葡萄粒咧，佢系要加水嚟饮噶。 偷气佢 系啦，咁咧佢凄惨到点咧？佢话去到后来咧，我试过偷饮到有一啖原味嘅，即系冇偷气过嘅，佢先知道，哎呀，原来系有气嘅，好惨啊呢个。 唔係，但佢係咪真係攞嚟充飢一餐就係一杯先？ 我唔知佢咩意思就可能佢細個嘅時候艱苦啲咧，飲葡萄粒咧就一定要有水溝，就唔可以成支 嘅。葡萄粒係咪已經貴嘢嚟㗎？ 都梗係貴啦，葡萄粒 通常咧入醫院先飲嘅啫嘛。你記唔記得咧去醫院探病咧，葡萄粒咧同埋嗰粒嗰包佢咪嗰支提子汁咧， 係 必備，我哋送即係送禮去叫做探病。 但係嗰支探病。 嗰支提子汁系咪葡萄粒嚟噶？好似系 佢个 friend 咯， 系咯，佢个 friend 嚟噶嘛？ 嗰支真系可以饮好耐啦，嗰支 系啊，嗰支 系 要沟水噶。 但系我都试过细葡萄粒沟水噶，咁难饮， 好难饮 呢支 葡 萄。 唔，啲佢应该贪玩啫。 唔系啊， 同 立 立原嚟一样咯。 细个都系讲紧葡萄粒加水噶，要唔知点解？ 咪有诶呢个系咯，立立原嚟一样咯，即系富贵一日之后就其他又 系啊系啊。 嗱，我会觉得啦，阿诗诗呢个咧真系 佢 啊，佢话佢爸爸妈妈 系。 嗰个年代，佢阿爸阿妈个年代吓，石春炒腐乳， 哇咩嚟噶？ 石春，大家知咩叫石春啊？ 石仔啊？ 石春啊，即系圆咕碌摆喺水仙盆嗰啲啊， 真石春咯， 真石春， 石春咯，真系啦，系啦， 系咯，炒饭， 炒腐乳， 炒腐乳， 咁你谂下做咩？ 系咪即系搵埋一大嚿佢妹，然后攞翻啲石春出嚟啊？ 系啊，佢话佢阿爸阿妈咧，佢话石春炒腐乳咧，佢话食饭时候咧就选嗰粒石春，即系当要有味啊，有啲叫做口感，跟住咧佢嚟黐住啲饭，跟住咧就会吐翻个石春出嚟噶啦，几埋穷。 但我想问下佢点解要用呢个方法嚟选个腐乳？ 即 系 要等自己觉得眼前嗰嚿嘢大嚿啲咁啊？ 定系好选啲啊？即系选嘅时间长啲。 即系可能佢腐乳你知得一嚿一樽啊，系咪咧？咁可能渗咗去嗰度比较个范围大啲啩， 即系啲表面可以舐， 唔系同埋可以舐耐啲啊！真系，因为如果你一樽腐乳咧，佢即刻溶咗入口啦嘛。 咁你将佢打散咗，摆喺个石春度，咁跟住就吐翻佢出嚟。哦，呢个系咪最极致啊？ 呢个真系冇得赢喎！ 呢个真系你赢晒啦， 冇得 输啦， 系啊， 冇得输啊！ 你 呢个 再翻去补下面先。 系啊，真系劲啊！好啦，呢度仲有 Alison 咧，佢就话啦，佢六十年代咧就系读呢一个基爱小学啊五班嘅。话学校都讲埋先，佢仲回忆起嗰个年代咧，就学费系$5， 嗯、 上五班嘅学费就$10。咁咧，小息嘅时候咧，就到合作社买面包食。咁咧，隔夜嘅鸡尾包咧，毫半只有两个。哇！当日嘅咧，如果新鲜嘅咧，就要$1买一个。毫半子真系有斗领啦，几犀利！佢话咧，佢哋一定系买隔夜嘅，但系嗰阵时就唔觉得自己好穷噶咁样。哇！嗰个年代我谂咧，应该由于太多人都系咁啊。你就唔覺得自己特別艱苦，因為佢話唔覺得自己窮咧，可能好多都係即係真係粵語長片嗰個年代啊嘛。頭先講嗰啲即係腐乳撈粥水，都係呢一水噶啦。係 啊係啊，即係好多聽眾都係講緊豉油撈飯、豬油撈飯啦。咁阿 Ian fan 咧就話啦，佢細個嘅時候咧，佢阿媽會用芋頭啦。番薯咧一齐煮饭当一齐煮咧当饭食嘅， 饱肚咯咁样， 都好似都有两个料啊，好似 系啊。 咁但系问题呢啲都系饱肚嘢，同埋比较价钱平噶嘛，可能买包米可能叫相对地贵，即系想要将佢沟稀佢米，即系芋头同番薯相对地比包米可能仲更加咩啦吓，佢要三合一啦。咁跟住佢话面包皮。 面包皮， 嗱你而家巴闭啦啲靓仔啊！我要飞边唔该。 系系系。 以前佢话用面包皮煲糖水， 煲糖水， 又或者用云吞皮煲糖水， 云吞皮， 即系嗰个馅啊！你唔系用汤圆噶啦，边有汤圆巴闭啊？ 即系空心汤圆 啊？系啊，咁跟住唔系啊，面包皮啊。 我知道，但系你云吞皮 咯， 云吞皮 啊，云吞皮咯，我嚟煲， 即系斋皮咯， 好努力喺度， 冇馅 咯，得啲皮， 系啊系啊， 咁样咯。佢话跟住咧，芽菜仔炒葱就一齐。炒咧就一餐噶啦！ 哇，我哋而家越嚟越 菜都冇。 系啊， 呢个时候要讲下咧，阿鱼讲嗰样。 系啦，我都为咗冲淡咗我哋悲惨嘅气氛。阿鱼，俾你坐埋嚟啦，哎，益你啦，俾你坐下 Chris 隔篱啦。 嗱，你话俾大家知，头先你话嗰啲挨穷嘅食物系乜嘢？ 你再后生一辈嘅话， 印尼捞面。 印尼捞面， 你嗰阵时系咪有试过即系为咗悭钱疯狂咁食定点咧？ 有啊，咪中学嘅时候为咗悭钱去嗰啲便利店咧，就食个捞面咁咪$6啊，好似$7 啊。 哦，嗱，因为咧呢一个捞面 嘅佢冇加鱼蛋嗰啲咯， 梗系冇啦，边有钱 系啦，斋捞咯， 但好有味噶。 喂，咁但系对阿鱼佢嗰个时代背景，呢个系佢嘅穷嚟噶啦嘛。 即系佢嗰个餐厅咧，个常餐要$22-23啊，学生餐，跟住你食个$6啫嘛，哇，可以挨到几日咯。 系， 但我想问，其实你挨呢个穷系为咗有冇啲咩目的嘅先？ 梗系买自己中意嘅嘢啦。嗰时零用钱一日得$1， 系咩咧？系咩？ 一日得$1零用钱。 系啊，所以31日就好开心，有$31。 咁你买咗咩啊？化妆品嗰啲啊？ 未，细个嘅时候冇咁，嗰啲精品嗰啲咯，即系好中意嗰啲雪雪狗。 咁但系你食个捞面讲$6-7， 系啊，咁咪好平，可以买到嗰啲$80嗰啲精品啦，咁都要储。 哦，即系佢储嘅， 佢要储钱嘅， 本身储第一蚊，即系本身要储百零日，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即系储两日。 而家你就快咗啦，咁样。 但我必须要为佢复桌咧，因为咧呢个印尼捞面咧，对我嚟讲唔系一个 嗰啲唔系叫复桌， 系嗰啲叫做平反， 系咪有平反啊？系啊， 即系唔同年代啦 吓。系啦， 唔系因为喺我中学嗰阵时咧，系为咗觉得佢好好食而食噶，即系为咗佢个味道，即系追求嚟噶。 就唔 系 话， 虽 然真系好平，嗰阵时喺街市买咧，嗰个年代咧，因为嗰阵时咧全港系未兴起。我大胆讲， 阿 Chris 佢强调食呢个印尼捞面系佢间学校带起咁巴闭嘅，真系。 系你想攞麦讲喎？咩啊？ 系啊，我仲谂起咧嗰时有街市咧，一蚊一定系两蚊，跟住就炒米粉嗰啲都好平啊。 唔知你个年代咁近我嘅，点解个价钱咁平嘅？ 你 原来你扮后生嘅咋，真系吓。 系咯，嗰时因为印尼捞面未煮咧，都系好似五包就系六七蚊咁样。 O K， 咁所以都系个零一包。 咁你点样话你间学校带起咧？ 因为嗰时咧，嗰啲便利店系未有得卖嘅， 系 全港都冇人食嘅，我几肯定。咁但系咧，我哋学校咧当佢系校面咁样， 校面， 因为我哋系寄宿嘅，成日咧半夜咧开始肚饿啦，就落去煮。咁啊，我间学校有啲外国人喺度噶嘛，就好似咧介绍佢呢个亚洲文化咁咧，食下呢个捞面，咁大家又好上瘾嘅，因为个面咧好重味噶嘛，又有啲系蒜头啊，又辣啊，又剩咁，但系食到出晒汗啊，一烹可能一次过煮四五包咁，一班人 share 食咯，然后食到我哋嗰两年完咗之后咧，就开始我见到便利店有得卖， 系， 我觉得应该系我哋嗰度开始发迹，带咗喺大学开始又啲熟又食， 哦， 咁然之后就大家觉得有条生机，商机， 后来直情系嗰啲商场咧都会特登推出呢个印尼捞面嘅餐咁样咯，好丰富噶，去到后来其实就好难当系挨穷因物。就变咗系另类街头小食咯。 系啊，然后开始会捞埋嗰啲咩鱼蛋啊、烧卖，就变成便利店买嗰啲餐啦。 系 系啦，到依家咧，我依家都会有时怀念呢个岁月咧，同嗰啲同学咧，就又煮翻几面嘅，系啦，开始变咗阿妈食腐乳嗰啲啦。 喂 ，Candy 都系咁讲，佢阿妈细个佢喺佢细个时候，阿妈咧都会用面包皮煲水咧，加糖咧系超饱肚噶。 哇，好艰苦啊！我呢个就现代化啲啦。阿 Silly 咧，佢就话啦。佢试过翻学嘅时候咧，就用一个菠萝包咧就做 lunch 咯。嗰阵时候菠萝包咧就卖两个半咯，咁样。 哦，即系有唔同嘅年代啦。 其实挨面包就即系我谂比较多人嗰种选择咧，特别系譬如中学咧嗰啲，成日我哋嗰个年代仲话要储钱买 CD 啊，咁于是乎可能就真系会食呢啲嘢嘅。 你啲系因为有一啲目的而悭咗自己食嘢嘅啫，但系讲紧即系有时真系贫困嘅时候咧，系真系三餐都唔。够温饱嘅时候，就要谂方法点样去又有营养又喂饱你啊嘛！ 如果今时今日咧，如果今时今日你要当自己挨穷一两日，你会食啲咩咧？ 我自己啊，我谂我会食啲粉面咯，我觉得已经算系，即系其实讲真又唔系真系好挨噶啦， 系系系， 我觉得都要少， 只不 过 系求其咁解啫， 系啦，求其啦，即系可能自己一个食嗰啲求其食咧，即系可能廿零蚊搵边度搵到啲粉面嗰啲食下咯。 系，我觉得呢一代嘅求其咧，一系就杯面，一系就嗰个丁丁饭咯。 哦，都系嘅， 因为丁丁饭喂真系好平，我十几蚊就有盒饭咧，加啲牛腩都有卖噶咯。 即系而家嘅时候咧，系相对地价钱低啲，但系都有翻嗰个叫做嗰个资源都好丰富下嘅。 系啊，真系。嗱，我哋今次咧就唔够时间咧，就讲下咧，如果当你奢侈嘅时候咧，可以食啲乜嘢，就唔一定食捞噶嘛，系咪先？我哋下次有机会。我哋就再讲下，当你 几悭，你咁样谂定下个礼拜唔使谂添，系咪 啊？系啊，咁梗系要悭啦。 听新闻啦，而家。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9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4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3升5.7，腾讯控股336.8升1.2，美团点评104.7升3.9，诚实爱教育1.46跌6.8，中国平安91.45升3.5，中国生物制药10.6跌6毫，九龙仓集团18.24升2.8，友邦保险78.85跌5毫，建设银行6.41升1仙，中国移动61.1跌4.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64，瑞士法郎7.85，澳元5.31，加元5.897，新西兰元5.034，欧元8.6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4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47美元，卖出145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咯，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德宝花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咯，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和九龙入口正常，红隧香港和九龙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协和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都是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康宁道左转翻去物华街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乐道噶。咁继续提你啦，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一段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咧同埋康荣径咧都仍然系封闭噶。咁另外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唔好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哇，毛利，你今日做咩着咁高高踭鞋翻嚟啊？ Kitty， 今次我哋嘅嘉宾咧好高噶，梗系要着翻对高踭鞋啦。 好高，边个啊？ 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 我系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佢系好高，不过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坐喺度噶。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好啦，25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直播室里边有咩人啊？ 系啊，有曾志豪啦，系啊，有唔够瞓嘅曾志豪啦，有 形容啦都算啦， 系咯， 成日都唔肯俾人作文喎，佢真系。 个口味好噶 ，Chris 啊，仲有精神爽利嘅桂花田啊，系啦。 唔使重复呢个噶嘛，我会话。丰收快回咧，有食过5毫子白粥加盐嘅曾志豪。 嗯， 仲有好中意食呢个炼奶加，系啊，炼奶加饼干嘅桂花田。 系啊，仲要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食呢个印尼捞面嘅梁彦忠。 系啦，讲开食啊嘛，帮你 tap 埋新闻啊，而家交俾你啦。 系啊 ，tap 咩？我嗰个啊， 你啊， 你 点啊？你瞓醒啦？ 系啊系啊 ，sorry， 唔好意思，系。即系咧，我想问，唔系，我以为你要呼吁啊， 呼吁住啦，都 呼 吁 住啊， 专心啲听我哋讲嘢先得噶。 唔系，我想问下你哋有冇睇开嗰啲咧？即系有一轮好兴噶嘛，上网睇人哋食嘢 吓，冇 嗰啲咧， 冇 嗰啲节目系斋有个人坐喺度嘅啫。 我知， 哇，要食面又 真系好冇兴趣， 冇 系嘛？觉得好无聊。 我操心啊，做咩要睇住你食嘢？点解你唔睇住我食嘢？ 系啊，咩最近有人话咩直播佢直头冇嘢做，都好多人睇噶嘛。即系其实依家真系 有啊，直播温书咯。嗰阵时我哋讲过有直播温书几正噶都 呢啲啦。 唔系，即系嗰啲人可以直播摆个电话喺度，咁跟住咧就自己喺屋企自己嘅空间里面做任何嘢，又唔使同人对答啊。总之就俾人望住。 其实啊，我觉得当大熊猫馆当年曾经直播嘅时候。又或者当我哋 嘅系 咯，当我哋嘅电梯死角位个 CCTV 都系可以俾你屋企嘅电视机睇到嘅时候， 一个台嘅时候 系咯，仲有咩系唔睇得噶？ 冇错，呢个直头好有娱乐性添，系嘛？ 其实睇 lift 咧都有啲嘢睇噶。咪 先，你中意睇噶睇 lift？ 我唔系中意睇。 坐 开 啲，好危险，好危险。 你想睇边一部分咧？我想知道。 我睇边部 lift 咧？中意上定落咧？会唔会上会令你兴奋啲咧？ 唔系啊，因为咧。都帮你知道 点分咧，尤其是 系啦， 系啊，真 系 分唔到。 佢咪最中意睇咧，就系叫埋佢老公，你望唔望到嗰度有人啊？我望唔到，好嘢，我又撞鬼啦。 咪最中意就睇下咧，譬如话屋企人准备翻嚟咧，我哋试过咧， 装佢 阿华会话：，哎，我翻嚟啦，咁样。跟住我哋咧，就我同阿乐乐妹妹一齐咁睇下电视，睇个 lift。 你快啲开题目啦，佢开始变态啦，讲啲。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佢想提乜。 唔想， 睇暗啦嘛， 好黑暗啊，系咯， 唔想知系嘛？ 攞个 lift 等佢老。 系啊，我讲紧佢哋细个嘅时候，佢唔知道咧，即系个 lift 里边有睇到。 佢惊佢喺个 lift 度同个管理员都有一手。 系啊，交流啲咩？密码几号啊？ 系啦系啦，好 YouTube 食嘢系咪？ 系啊，嗰度咧就即系有一个主播啦。 系 咁，其实咧即系佢食啲嘢好缤纷嘅，即系话啲海鲜啊、剩啊咁样咧，佢真系摆晒喺台面度好丰富。咁然之后咧就唔用餐具添嘅，用手就咁食。 OK， 咁但系咧佢亦都有 香诶，佢系内地定外国？ 外国 嘅 系啦系啦，应该系美国嘅。 好食啦，系咪？ 好食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就有个特点，通常嗰啲食嗰啲，其实点解你会睇佢食咧？除咗本身食得好味之外，睇埋佢个样， 系啊系啊， 即得啊又几好睇咁， 瘦食可餐啦， 系啦，佢就唔 show 样嘅 ，OK， 佢蒙面，净系蒙住，剩翻个鼻下边，即系个嘴嗰个位，咁咧就好有技巧，咁咧嗰条片净系影到个嘴嗰部分，然后就见到佢手系咁喺度搣啲虾壳啊，食蟹啊，咁啊啄啄啄啊，好好味啊，好好食啊，就 系 咁，呢个就系佢频道嘅主要嘅一个内容 ，OK， 咁但系咧，点解无端端咁都有一单新闻咧？系咪先？即系其实呢个好平常啫嘛，系啦，头先讲翻佢已经系有五十。几万嘅呢个订阅嘅， 哇， 已经 好多人睇佢啊， 系咯， 系啦，点解咧？因为最近有一单都几大嘅新闻， 系 关于佢 咩事？ 因为啲人发现咧，佢睇 佢犯咗蒙面法，因为蒙咗面 都有嘅，好似 系 啦， 犯咗蒙面法， 系啊， 蒙住面点食嘢系嘛？ 系啦， 系 喺个嘴度嚼嚼嚼， 系啦，系啦。 因为有人发现咧，点解佢好似有啲奇怪手势咁样嘅？ 奇怪手势 系啦，有人发现咧，佢个手咧好似喺度打紧啲摩斯密码咁， 哦， 食紧嘢嘅时候。 咩啊？ 即系可能佢一路拆紧个龙虾壳，但系点解佢一路拆个虾嘅时候就嘟嘟嘟嘟嘟嘟？ 系啦，只手指喺度喐，喺度睇，跟住有人都喺度拆解，到底嗰个密码系讲乜嘢咧？ 咪就系起码第一有人坚信佢系打紧密码咯，系咪？ 有啲行家式啊嘛，可能 即系譬如话啲手指喺度无啦啦喐，咁啊觉得哦做咩咧？系咪痉挛？ 系啦系啦， 即系咁可能我揸住个蟹壳，咁啊即系可能即系嗰个 cam 咁啊，咁可能佢就係即係啊，好 enjoy， 好享受緊聽緊音樂，咪打下拍子。 呢啲就叫做咩呢？外行看熱鬧，內行就看門道。譬如好似我哋呢啲本身就係受過長期軍事特訓危機處理，咁你就會處於呢種危難之中咧，你好容易就會可能閱讀到就係，咦？佢可能係有 啲信息， 我估到佢第一個打出嚟嘅信息就係嘟嘟嘟嘟嘟嘟。我唔够钱找数，只龙虾我已经唔够钱俾啦，系啦，找唔到数，找唔到数，系啦。 咪佢个信息都真系几恐怖噶，啲人拆解到真系拆解到个字出嚟。 我 X 女朋友喺我隔篱， 咩？ 佢女仔嚟嘅， 佢女仔嚟嘅， 咩先？ 都一样嘅啫，系咪先？ 我系咪争个字啊？ 我 X 啊嘛， 我嘅 X，my X 啊嘛 ，my ex girlfriend， 我突然间谂到， 咁 X 咗啲咩字添？ 哦，系咩？ 嗰个字好难摩斯密码打出嚟，好一攰。 你唔好漏咗个字先。 可能咁样咧，我前妻在附近，我前仔在附近，好紧张咁样。 啊， 系咪呢啲啊？ 唔系，佢话 系咩啊？ I need help.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 跟住啲人就夹住个 八爪鱼，个吸住个 嗰条八爪鱼， 嗰条八爪鱼。 即系其实个镜头 pan 翻上少少，个鼻就张住咗，系啦， 已经冇得呼吸啦。系啦，咁跟住系咪有啲网友咧，即刻喺个电脑荧光幕用翻摩斯密码问佢 Help what？ 即系点啊？打啲 In what way？ 系啦， 点还线嗰啲。 系啦，但系佢发觉咦，点解打完之后佢冇反应？佢收唔到你个摩斯密码啫。 咩事啊？ 系呢个其中一样啦。咁你可能呢个好似阿田咁讲啦，佢即系听音乐喺度打中咗。咁你喺度過分解讀啊？啊又唔係，又有另外一條片咧，又見到嗱佢一路講又會有字幕出噶嘛，咁咪都係讚啲嘢好食啦。咁呢度有一句佢英文就啊 ，the meat is so delicious， 即係啊啲肉好味啊咁樣啦。但係個 so delicious 咧，個 s o 同埋 s 咧係特別大街咗嘅。 哦， 佢可以自己上字幕嘅咩？搞埋。 可以咪整片可以自己整字幕， 唔系即系佢如果身陷险境，佢仲有闲情逸致 上 字幕。 呢个都系之后我哋可以讨论。 系呢个系后来加嘢嘅， 咁即系 SOS 咯。 系啦，佢又话 SOS 咁样咯，即系觉得咦，佢系咪好似要呼救咁咧？ 同一条片啊？ 诶，唔系佢，因为佢好多条片， 好多条片， 啲人就可以发现呢啲嘢。 即系佢成日都喺啲片里面都系有求 救 嘅声音 啦。 跟住有时条片咧得四句对白嘅啫，然后每句对白嘅第一个字咧就系 HELP， help。 即救命， 系 咁样，然后开始啲人发现点解你手好似有啲瘀伤啊， 哎呀， 成啊，然之后又或者你食嘢嘅时候，好似依稀听到后面有喺度嗌，食快啲啦，冇咁多，快啲食啦。 哇，唔系嘛， 咁样，嗰啲人就喺度估， 咁即系话佢其实唔系嚟自系好开心地去拍一个叫做飲食嘅节目， 直情 系成俾人虐待监，即系佢监， 真系八爪鱼同龙虾一齐捉咗佢。真 系蝦兵蟹將， 系咁樣食 蝦兵蟹將食香咁樣。 有啲人就話：會唔會佢係俾人挟持？ 唔係喎，咁但係問題係佢咁嗰啲字幕， 佢又繼續俾佢如常工作喎。 咁但係問題字幕咁佢 佢博個賊睇唔到啊嘛。如果當係一個匪徒嘅話， 係啦，即係可能 唔識字啊嘛。 唔係龍蝦唔識字噶嘛。佢應該係估係咁 啦。即係如果佢挟持得一個人做呢樣嘢，可能佢自己本身個科技都唔係話好精湛，係啦，可能佢可以瞞到佢都未頂， 係知道。 但因為咧之後佢自己又有澄清嘅喎， 係 因為有人開始懷疑啊嘛，你係咪即係俾人？因為咧有人發現咧佢同一個唔知幾年前失蹤嘅女仔個下巴，因為整咗個下巴位啫嘛，似樣。觉得个下巴好似， 同几年前失踪嘅女仔， 即系话可能呢个女仔系俾嗰时系嗰啲叫做咩啊？拉 咗，走咗， 俾人掳走咗，但系唔知佢入边而家佢 成为咗一个食嘢嘅美食 YouTuber， 系啦，咁啊透过呢个赚 就为咗呢个生财工具， 系啦，赚钱 类似系咁样，啲人系咁怀疑， 哇， 咁即系惊啦，系咪先？ 惊啊，呢个真系惊啊！ 咁佢有啲人有咁嘅发现都咩？咁点啊？结果 系啦，然后佢就梗系留言问佢系咩事啊？成啊！啲人開始 咧 拍埋片，直頭話分析好多疑點啊咁樣啦。啊，跟住佢又覆 comment， 佢覆翻句冇事啊，唔使擔心啊。嗰啲傷咧，我自己曬傷噶咋，同埋我自己本身啲皮膚病。但係啲人揾到個問題係咩咧？佢嗰啲澄清咧，佢唔係用矮嘅喎。 哦， 佢用 she。 哦，係啊。 即系怀疑会唔会系 直情人哋帮佢答， 之后可能答即系唔记得咗梳化又成啦，讲第二个人称出嚟，咁于是啲人就好怀疑 死啦。即系第三身咁样走去答， 系咪真系危险？真系要帮佢报警啊？定系点样救佢咧？咁但系其实即系佢 系 一个 YouTuber， 你又唔知佢住边啊，所以未必咁容易噶嘛。又唔 系 好知点帮，于是咧就出现咗咁样嘅怀疑，大家就唔知点处理啦。咁即係都幾恐怖呢件事，你見到佢開心咁啊！ 而家仲喺度緊㗎， 仲喺度㗎。我最近 check 佢，因為嗱呢單新聞出嘅， 即係未有結果㗎，而家 未有結果。 豈有此理！你吊咗我哋嗰個胃口，我哋而家擔心佢。 係啊，係咪就一齊去追查？ 梗係啦， 係因為咧呢個新聞出嘅時候咧，49.8万訂閱，但係咧我琴日睇咧已經50几万啦，即係仲多咗人關注， 係 啦。於是就有啲人喺度估啦。其實好似豪仔咁講，喂，你個字幕後上嘅啫。講真，你個 SOS 咁樣全部字細街，得幾個字大街，嗰個人係咪睇唔到？ 先會，我就諗佢如果個賊真係咩嘅喎？ 唔係會唔會係咩啊？會唔會係佢自己想增加自己嚇，即係陰謀論嚇，唔係好似好衰咁陰謀論，想提升佢自己個 人氣。 但呢個又難啲喎，因為點解咧？首先你都要有人識穿咗佢個摩斯密碼先㗎，可能佢要等好耐咧。如果你撞正我同阿田嘅睇嚟睇去都係睇到只龍蝦嘅喎，佢見唔到個敲手指咧，就冇人即係誕生呢個陰謀㗎咯。 啲人又真係好似阿田咁講啦，覺得係咪真係為咗宣傳啫？即係個個都食嘢，咁你點樣突圍而出？ 出。嗯、我覺得都有呢個可能，因為譬如話摩斯密碼難搞啲啦。 係咯， 如果你個 SOS 夠易睇啦啩， 係咯， 嗰個 help 咁樣夠易睇啦啩， 好似太壓突咯嗬。係啦，如果有人幫佢做 editing 嘅話， 係啦。咁你睇到呢啲之後，啲人會誒、哎、會唔會每條片都蛛絲馬跡咧？咪、嗯、會發現到嗰啲摩斯密碼咯。 係 啊，即係因為條片可能嗰啲時序佢哋可以亂睇噶嘛。 但真係誒好大破綻咧，即係佢可以上埋字幕。如果嗰、那個我哋假設佢係俾人哋即係嗰啲咩禁室培育嗰啲咧，咩、嗯、老咗佢啊，跟住控制住。咁嗰人唔係傻啊嘛，佢都會睇你條片噶。 呢、這個最大破綻就係 同埋當佢條片咧引嚟咁多人討論嘅時候咧，正常啊，就算個賊真係唔識字啊，佢都會知道，喂唔對路喎，你每一次出片，啲、啊、人就懷疑你身陷險境，用不如最後揾到我哋噶，起碼都停咗佢，唔好再俾佢拍啊。 係啊，或者即係已經知道佢有咩招出啦，叫佢唔好出啦， 唔準噶啦嘛，應該。 係啦、啊，即係得個 蒙住隻手喎、啊，咁真係。 知佢播緊仲出聲喎，佢食快啲喎、啊。系咪先？仲要佢覆 comment， 有乜可能个 she 都会漏咗咧？ 咁点先？而家你点研判先？ 我觉得我信系 你 福宣传多嘅。 福尔摩 Chris 系啦， 系啦， 点睇先？ 觉得似嘅。 福尔摩 Chris 系啦，我觉得似系博宣传多，但系又咁。你谂即系。当佢真系九成我都觉得系博宣传啦。 系， 如果真系佢一成机会系嘅，又真系好应该要帮佢噶嘛。 系， 系咪先？就算哪怕0.001嘅 percent 嘅机会，系真系受到咁样嘅对待，如果真系嘅， 系， 咁其实佢真系好惨噶。 同埋点解佢要蒙住个双眼咧？净系得个嘴，系咪先？ 唔系咁呢个有好多都有嘅。以前有啲 YouTuber 咧，佢中意 好似神兵， 有啲就讲啲成人话题咧，戴埋个头盔添，即系等你认唔到佢，咁啊方便畅所欲言啊嘛。 或者除非佢本身一开始做。呢、这个频道嘅时候 已经 谂住系用呢个方向宣传噶啦，咁啊蒙定面谂定处心积虑都未定。 嗱、嗯，如果最好咩方法咧，就系睇可唔可以影到佢屋企嘅环境，因为嗰阵时咧有第二单新闻咧就话试过有一个阿祖嗰阵时讲噶嘛，佢话有个网红咧就系因为佢影好多自拍相咧，点、 哦、 知又俾个跟踪狂咧就透 孔度， 系啦，透过个瞳孔啊又望埋，你唔记得咗啦？ 记得 系啦，你记得啊嘛，系啦，望到周围环境，最后就可以即系搵到个地点嚟跟踪佢啊嘛，咁嗰个就犯法啦。你话如果用呢个调翻转系破案嘅， 但系真系好难啊！ 即系叫只 pan 开少少， 系咁样嘅。因为咧佢成个 screen 有 90% 嘅一个范围都系嗰啲食物，然后剩翻嗰十上面嗰条咧，系啦，就系佢嗰个嘴啦。 但系佢呢个嘴都好似好明显，即系可以配对，不过配系咩样？即系 人面辨识啦，我觉得冇办法啦，即刻将呢个咧 send 俾我哋祖国，睇下佢有冇曾经喺大陆横过马路，遵守规矩。 你琴日嗰啲 AI 出晒嚟， 系啦。睇下搵唔搵到佢真系吓，大家密切留意住，究竟佢 希望佢系真系博宣传，唔系真系俾人掳走嗰啲 咯。系啊， 即系用翻而家流行语，希望我哋集体炒车啦吓。 闻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黑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放松，共谁开始？难挨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等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家 少讽刺。 方浩文望啊，嗱，电话号码1877-2388，1877-2388，我哋跟住就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咧。 系啊，咁啊，今日嘅题目系咩啊？ 今日呢个世界各地嘅一啲名菜啊， 名菜 系啦，系啦，可以大大小小嘅，即系你话哇煮咗成烹嘢咁嗰啲又得，或者啲 满汉全席又得， 系啦都得，系啦，总之系一啲唔同地方嘅出名嘅一啲食物啦。 嗱，我哋唔会好冷门嘅，咁即系基本上我 谂住好冷门， 唔好啊，唔可以咁样噶，系啦，我哋要送我哋啲纪念品俾大家。 得嚟，我哋又保证你答到嘅。 诶，应该 又要估下嘅。 我哋去香港食得嘅，好唔好？ 又唔使分到咁细，总之系世界各地名菜啦。OK， 香港都食到噶啦，依家。 咪咯，1877-2388啦，可以打电上嚟报名噶啦吓。咁啊，电话号码1877-2388。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嗱，呢个题目咧就全靠阿天喺度。 做咩啊？ 即系因为我同你咧，作为一个男生咧，我哋就冇呢方面嘅困扰嘅。但我哋有另外一方面嘅困扰，就系当个女生喺呢方面有困扰嘅时候，我哋。 点样 即系点样去纾解佢呢个困扰咧？就系 period 系每个月一次嘅困扰。 冇错，嗱，我哋而家作为一个好严谨嘅民意调查， 系 我哋想问下呢一位嘅小姐 受众嘅， 系啦，请问你会唔会好乐意去话俾人听？记住系好乐意、好主动咁话俾人听，我 period 冇， 唔会系有冇需要咧？有冇需要咧？俾人知呢件事咧？系好乐意地公开俾人知道，即系唔使开晒咪嘅。 即系点啊？即系一翻工，我今日 period 啊。 系啦，系啦，你觉得有冇咁嘅需要先？ 我觉得 有冇好处？ 其实有好处嘅。 有好处，请讲。 都唔系想乐意咁样话晒俾人听。 嗱，我哋有两个男同事啦，请问我哋即系 大家都知道啦。嚟嘅时候，嗰女性嗰个 即系好多嘢唔使做啦， 唔系好多嘢都好唔方便啊！啊，佢可能频频去厕所啦，可能会有唔舒服嘅现象啦，咁可能脾气又会暴躁，咁咪讲声俾大家听嘅时候，你唔好惹我咯，系咪先？ 系啦， 咁 但系 点咧？有时可能我系可能我系一个未结婚又冇拖拍嗰啲单身嘅女同事， 就再躁啲， 咁啊再更加啦，系咪先？咁我觉得又。 但系你话你唔会主动讲，又点解咧？系咪即系觉得好似哎尴尬又唔好 私隐系嘛？ 都几尴嘅其实。 系啊， 因为我嗰啲女仔 friend 唔系噶， 系啊，唔同年代啊， 阔论 啊，系啊，冇错啊。 而家嗰啲啊，唉，成兜兜面，喂，你要唔要啊？咁样你要 嗰阵时，嗰阵时 我 哋 见过咁样， 我哋真系有啲 PA 妹妹啦，佢真系入到嚟就大大声话，喂，我今日 M 到吓，咁样嘅会。嗱，好啦，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 好似冇嘢，冇所谓嘅。 因为咧，佢话喺日本嘅喺大阪咧有一间好出名嘅百货公司咧，佢话好多人都系帮衬嘅。总之即系大型百货公司啦，佢哋推出咗一个咧全新嘅制服襟章，就系啲店员咧着完套制服之后咧， 佢唔系着完套制服啊？ 佢本身要着制服噶嘛，即系嗰啲百货公司咧，佢比较襟章嚟， 系 个襟章咧就系写住我今日 M 到， 俾边个啊？俾个员工， 俾个员工， 咦？ 系啦，佢系分开两种嘅， 咁佢咁样好似好啲，即系佢冇讲，但你睇到。 咁啊，即系周围话俾人听咯， 咁样系一个标签、哦。 真系佢嗱，佢有两款嘅，一款就写住咧，写住生理钟，即系话你嘅 M 度；另一个咧就写住通常，即系话冇嘢，平常。咁人哋就话你自己戴啦，咁样。 其实佢唔夹戴嗰个，咪即系正常咯。 唔系啊，佢而家就唔想你误会啊。总之话就俾你听，我 M 紧。 佢依家系俾店员戴， 俾店员戴。 用意即系咩咧？叫啲顾客嗱，咁你要服务就唔好揾佢啦，咁嘅意思啊。 系啦，佢话唔明白。佢话咧有啲店员好抗拒，佢话咁即系点咧？ 系咯， 即系你俾人知道我 M， 请问对成个服务有咩好处咧？真系 系啦，即系试鞋咁啊，得啦，唔好搵佢试啦，定紧试啦。 即系定系佢如果 惊佢突然间暴躁掉鞋咁， 系啦， 即系冇试二号啊，走啦，明明成仓都系。 即系点解你计错数？哦，得冇嘢，佢 M 度。 哦，明白明白，体谅。 系啦， 大家多体谅噶。 佢哋啲女同事有啲唔中意噶，不过 日本真系无奇不有。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封闭近两个星期的红隧在清晨五点重开，朝早整体运作正常，收费亭已经复修，管道内亦都没有残余的催泪气体或者烧焦味道。所有经红隧的日间巴士服务恢复，市民普遍都表示可以直接搭巴士经红隧过海，不用再搭港铁再转车，翻工较为方便。有的士司机预计红隧重开之后对生意有帮助，但亦都有司机认为帮助不大。 理工大学再次派人进入校园搜寻留守人士同检视损毁情况。校方寻日找到的女留守者相信仍然在校内。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说，相信今日会是最后一日派人入校园，希望警方尽快解封现场，将校园交回理大管理。另外，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今朝早亦都再到理大了解情况。他话相信校园内已经再冇留守者，但仍然有待理大团队确认。他认为警方再在理大范围外设防线已经冇意义。随住红隧重开之后，实际运作上校园已经解封，相信理大今日可以接管校园。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表示，香港局势凸显美台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的时候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不断插手香港事务，捞取政治私利的企图不会得逞。朱凤莲说，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越来越多香港市民站出来，不希望香港再乱下去，希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对于有消息说美国国会有议员预备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朱凤莲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教宗方济各就香港近来的示威活动发声，他由日本返回罗马途中，在机上受访的时候呼吁各方透过对话创造和平，但强调并非针对香港，例如智利、法国等地都有类似的问题。方济各说，早前搭飞机飞越香港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电文问候，形容只是出于礼仪的惯例，不存在任何谴责或者支持的意义。他又表示自己热爱中国，渴望访问北京。报道引述教廷知情人士分析指出，方济各的回应显示他不想因为评论香港问题而受到北京政府质疑，继而失去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较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6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41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3.4，升5.8；腾讯控股337元，升1.4；美团点评104.8，升4元；诚实爱教育1.45，跌6.9；中国平安91.45，升3.5；中国生物制药10.66，跌5.4；九龙仓集团18.24，升2.8；友邦保险78.8，跌5.5；建设银行6.42升2仙，中国移动61.05系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3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04美元，卖出1,45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 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今日呢个猜猜我是谁呢，我哋就将呢个旅游同埋嘢食啊二合一， 系 世界各地名菜。 系啊系啊， 我次次嚟咧都系啲题目咧会同呢个旅游有关嘅，我都知道几时先会开始。 系啊， 我 想 买 得 佢 啊， 唔 系，我想唔做呢个旅游王子啊， 咩都发展下啦，好难。 系咯，费事你成日自己搵位就话哦，即系嗰啲我当日拍嗰个旅游节目嘅时候咧就系啦，即系明明只系讲咁落街买嘢食啫嘛， 仲攰啊马拉松， 唔攰啦。是啊，我嚟紧会再参加噶啦，系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就系出名著名嘅一啲外国嘅名菜啦。 唔使外国嘅，世界各地啦。 世界各地，即系外国咯。 中国唔食得嘅，世界各地啊嘛， 世界各地啦， 唔系咯， 包括我哋嘅祖国啊， 咁梗系啦，系啦，我哋唱小凤姐噶啦， 净系我哋大陆啊，都有唔同嘅省市，都有唔同嘅一啲出名名菜啦，系咪 ？OK， 好啊， 电话号码1872388，好啦，电话旁， 我是谁？你系， 你边个 ？JoJo。 Hello，JoJo。 JoJo， 系你好。 Hello，JoJo。 JoJo 的奇妙冒险系你啦， 你嚟挑战系啦。OK， 好啊，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梁燕中嘅 Chris， 你究竟想拣边个？ 桂花田， 好，拣咗啦已经，系啦，多谢你吓。好呢样嘢咧，系真系坚出名嘅。我相信香港应该冇乜人唔识佢嘅， 系 系一个汤嚟嘅， 汤嚟嘅， 即系水嘅，系即系汤。 我识得谂到一种添， 我都即刻谂到啊！佢讲到咁出名， 你即刻答到噶，跟住做唔到 啊！ 唔系啊，佢要益人啊嘛，系啦， 好大 件事 啦。 冬阴功汤 系啊！ 哎呀，我唔系估呢个，我唔系估呢个，哎呀，就可以留翻个底喺度。 哎呀，总之我唔讲啦， 真系好犀利啊！ 你咁快就冬阴功中咗啊？ 系啊，中咗啦！ 哎呀，你点样谂到嘅咧？啊， 我都未讲话系好多材料。 估咯，佢仲可以点讲啫？佢听到个汤字又估中咯。 点解你咁快谂到冬阴功啊？ 系咯， 因为我不嬲都有听桂花田呢个节目咯。 哦，你知佢 桂花田好中意饮冬阴功嘅。 佢啲题目系浅啲嘅。 啊，因为益啲 益听众， 呢个咧就系一个策略嚟， 策略嚟嘅，佢就先甜就后苦，慢慢嚟嘅，真系 啲听众 系啊， 咩 啫 冇， 系啊，好啊，恭喜你啊，你答啱咗。 总之我一嚟唔讲系个汤，可能会难啲啊。 哇，即刻你做咩？开车啊你，呜， 系咪 做？ 开车去泰国啦。 系啊 ，OK， 喂，多谢你电话。 系乜嘢？系咁 咩话？ 咩啊？ 第二、第三个提示系乜嘢啊？系咁。 多材料啦，可以就咁飲啦，同埋可以即係溝埋一啲粉面啦，一齊囉咁樣囉。咁跟住我繼而我就會講係辣辣地啦。 咁就辣應該就容易啲出嘅。 所以你嗰個湯字已經估中 咗。好犀利啊！好啦，果然係桂花田嘅知音人啊嚇。 多 謝你。 Jojo，Thank you， 拜拜。 咁快俾佢 kill 我。 Chris， 我哋有壓力喎，我哋要快過佢喎。 可以係鬥快嘅，原來 唔使嘅。 我哋直接講答案先。 係。 冬字開頭嘅。 係啦 ，OK， 好啦，下位。听众你系边个 ？Angel，Angel，Angel， 你好，系啊，你想拣阿 Chris 定拣豪仔？ 豪仔啊， 豪仔 ，OK， 好啦，我呢个咧就系唔系汤嚟嘅， 哦，咁已经计一个啦， 系啊，又计一个噶啦，真系， 咁啊有分嘅，又真系， 佢系佢同人名有关嘅。 唔系汤系人名， 系啦，同人名有关嘅， 即系个名系有人名喺入边嘅， 系啦， 即系酒楼嗰啲嘢嚟噶。 系有如果咁嘅话，就当呢个都系个 tips 啦。酒楼一定有得嗌嘅，系啦， 你明明睇黑皮啦，你听众帮你谂埋个 tips。 佢问啊嘛，系咯， 面啦，豪仔， 唔系咩面，唔系面嚟嘅， 炒面， 唔系炒面都冇人名喺度，有人名嘅。 人名 系啦，你一嗌咧，一定要嗌埋个人名嘅。就算你几唔想嗌呢个人都好咧，都冇办法嘅真系。 有冇我问下先？有冇啲系即系冇呢个名，但系都有呢样嘢，就系第二种嘢嚟嘅咧？ 应该就唔得噶啦， 一 定有， 一 定系呢个名噶啦，系啦， 人名虾饺。 我蝦人人名 係邊底係蝦叔 蝦叔 人名有咩人名？我啱啱喺外國翻嚟嘅。 我唔緊要，你外國翻嚟 都 會聽過呢個人名啊！一定好出名嘅。 外國翻嚟先，會唔會中咗先？ 係啊， 會唔會中咗？ 係啊， 啱啱喺外國翻嚟。 你翻咗一個禮拜係嘛？ 是十日松啲啦，好少去茶楼 嘅。又唔一定喺茶楼嘅。 唔系佢话茶楼都有嘅。 地方会揾到茶楼。 嗱，再俾个 tips 你啦。你可以继续问啦 ，Angel。 系啦，佢就通常都系好好 点啊，好 啲人会觉得话，哎呀，你中意食还食，都唔好食咁多、啊。 即系唔健康嘅。 因为啲人会觉得唔健康嘅、啊，但隔篱隔篱嗰件就会话啦，系呀，咁好味啊，食到唔停得口啦，跟住再 zip 多件啊，咁样。嗯，系啦。 咁样啊！ 我都估唔 到。其实好多食物都可以系咁。 俾个大 tips 你啦，佢系同肉类有关嘅。 猪肉、牛肉， 你俾我人名我啊、 哦！ 我都话嗰度 三个字， 嗰度名本身系个人名嘅。 系啊， 系啦，人名 系啊， 三个字啊，都要用好耐时间煮噶呢、這个。 系啊， 好好味噶都。 你知咩叫人名加埋个餸度啊？譬如你系想食猪肉嘅。除非嗰个 猪肉炒菜系咪？ 唔系啊， 个人名 我 系 咪阿菜咯？佢平时有个 friend 系。俾多个 tips 你啦。 系啊，因为我外国翻嚟， 唔关事噶。 唔关外国翻嚟事噶。 你哋香港人嚟噶嘛？ 香港人嚟噶嘛？你讲广东话噶嘛？ 系啦，你唔识成日讲外国人翻嚟，喺外国都有得食噶呢个嘢。 佢系肉嚟噶都话， 嗱 肥腻嘅。 系同一啲方位有关系嘅第一个字。 个系冇错，系啦。 猪油渣。 哦。 人名啊！你俾个人名我。 个人系、 okay. 中国人嚟噶， okay, 我知道，我都知道依家。 文人，文人， 咁啊咁啊，第一个字系同个方位啊，你知咩叫方位啊？ 打麻雀有冇打麻雀？ 你外国都有方向噶、 啊。系啊， 有冇打麻雀？ 系啦、啊，即系有四个方向噶嘛，我哋系咪啊？有 东南西北， 啱啦、啊，其中一个字就系第一个字啦。 西北， 你估系个边个字先？ 我谂要讲埋啦， 系 东咩 咧？咩咧？ 东。东坡肉， 系啊， 好难估噶呢个，真系，系啊， 多谢你啊， 我都恭喜你啊， 所以系唔关外外国事嘅， 唔系证明你证明 好少食嗰啲嘢嘅，喺 人在外国，心系中国， 系啊， 你仍然都知道东坡肉嘅精髓啊， 系啊， 恭喜你， 恭喜晒啊， 多谢晒，好啦，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 拜拜， 多谢你，远远由外国翻嚟十日都不带我嚟玩我哋嘅游戏， 天地良心，我话到送。名有人名呢两个字同猪油啦， 唔系你讲人名咧，其实我 系 谂拿破仑， 系啦都得噶，都得噶， 都 系名嚟噶。 讲个猪肉炒菜啊， 系啦，猪肉炒菜，唔系证明佢中意系朱元璋， 佢咪佢 朱玉荣，佢可能觉得系朱玉荣啦， 啊系啊，蔡少芬啦， 起码佢都吞翻到去猪肉啊， 冇错，同埋佢肯尝试，系啦，成功嘅，系啦，咁东坡肉啊，顾名思啦，有人名啊嘛，有苏东坡嘛，咁同埋佢。即系又真系肥腻噶嘛，但系真 系 好好味噶，即系食到唔停得口噶。 啱数啊 ！OK， 好啦，第三个听众，你系边个 ？Rita。 Rita。 阿 Rita 系嘛 ？Rita 系啊， 系 Rita。 Rita。 Rita 定 Rick 啊 ？R I T A。 哦 ，Rita，Rita， 你好， 你好。 阿 Chris 咧就出题目啦吓， 系啊，你好不幸啊，冇得拣啊， 唔好话不幸嘅， 可能佢好深噶。 唔会嘅，呢个好浅嘅， 唔好咁深。 系啊，香港一定有得食嘅。 好， 咁就好细旧嘅啫， 系 系啦，直接讲埋系要焗嘅， 要焗嘅， 要焗嘅， 要焗。 咁然之后咧，甜嘅， 甜嘅， 甜嘅。我谂你食多过一嚿，我谂顶笼两嚿啦，开始已经觉得好甜，唔会想食到第三嚿噶啦。 好细旧， 要焗， 细旧嘅。香港咧本土有啲嘢系类似嘅。 香港本土啲系两， 系咪两个字啊？ 系， 哇，咁犀利嘅， 嗯， 两个字啊， 呢啲最好一个估到一个估唔到，即系呢个贴士啱啱。 其实我唔知我估唔估到你，不过我估下咪嗰样嘢咋， 系咪？ 系啊， 即系甜品嚟噶， 系 咪？ 系啦系啦， 系甜品嚟噶， 系啦。咁中式定西式甜？ 西式嘅， 西式嘅，一嚿起两嚿字。 个名系有两个字啊，第一个字已经 show 到佢系咩国家。 我想问，系一嚿嚿嘅咩？系咪一个个嘅咩？ 咁可能你估错喎。 唔系，咁我即系个量词咩啫？ 一个个嘅， 一个都得嘅。 咦？唔系，佢话第一个字已经 show 到 系 咩国家？ 系啊， 系你应该估中噶啦。 咁犀利？ 系啊，有冇咩头绪先？ 两个字，相对地比本土嘅就系贵啲嘅， 系啦，同埋再甜啲嘅， 系啊， 圆形嘅， 圆形嘅， 嗱，你咪好叻，好有嘅事， 望落去咧一笪笪嘅， 系啊， 望落一笪笪， 个样咧 好肉酸噶， 窿窿地都唔系肉酸嘅， 唔肉酸 噶，即系佢特色嚟噶，如果冇你唔拣佢， 系啦，唔系一笪笪就唔系嗰样嘢噶啦，就变咗本土噶啦， 明，我有知，我有知，我知啦， 两个字， 系啊系啊， 所以我咪话佢唔系一嚿嚿一个个咯， 系啊， 几有似你， 通常啲人叫咧都系话要新鲜滚热辣咁样嘅， 系冻咗都唔系几好食， 冻咗就唔好食噶啦， 因为擎晒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 冻咗唔好食。 嗱，佢相对地好甜嘅， 好甜， 即系比本土嗰啲。其实佢都唔知佢，我哋讲咁耐咧。 通常咧，嗰啲 想估本土嗰个，然后再反 估。系啊，嗰啲港产片咧就会话啊，你嗌一杯热奶茶，跟住就会楞住呢个咧就叹嘅咁样，佢估唔到啊嘛， 你 俾个方向佢。 啊！真系估唔到。 嗱，你啱讲，连我哋前任嘅都 哇，好劲噶咯！如果系用呢个 tips， 系咯， 彭定康好中意食噶。 系啦，呢个就系本土嘅， 系啦，但系 Chris 嗰个就系外地嘅咩挞咧， 好似嘅 咩挞 咧，有一笪笪喺， 系啦。就系恭喜晒啊！ 好犀利啊！ 系啊，葡国嘅呢个蛋挞 葡挞系啊，一笪笪咯，同埋真系又都甜啊，真系 系啊，同埋冻咗真系唔好食 啦，系啊，恭喜你啊吓，系啊， 恭喜晒， 多谢晒，电话号码18738，啦，继续打嚟啦噃。 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 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原来玩呢个世界名菜咧都几刺激噶，我觉得。 系啊， 我們玩這個遊戲 因为个范围其实都好 阔嘅。系啊，咁啊嗱，今日猜猜我是谁，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打嚟啦。如果你想估下咧世界各地名菜，睇下你可唔可以咧猜得出嘅话咧，1872388，1872388。电话旁边系边个 ？Edwin，Edwin 你好。 Edwin，Hello， 听唔听到？ 听到，系啦。桂花田有啊 ，Chris 有曾志豪，你拣边碟餸？ 桂花田。 桂花田好， 好 系咪贪佢容易啊？ 都系吃肥你， 边个好易啊嘛？ 哦，好啊，今次呢、這个 可能难喎。 如果讲汤可能容易啲嘢，但如果讲食物就比较难啲，范围真系几大下嘅。好，呢、這个系一个欧洲嘅一个食物。 欧洲 系啦， 欧洲 咁啊，系啦， 欧洲冬阴功。 咁咧头嗰两个字系个。嗰、那个地方嘅名字，后面嗰两个字咧先系个食物嚟嘅， 四个字啦， 系啦，咁咧好出名嘅 汤、啊， 你去到嗰度咧， 汤啊， 唔系汤我都， 哦唔系汤 ，sorry， 我食物， 你唔该，你可唔可以咧唔好金鱼记忆啊，曾志， 头先阿 Edwin 佢都话汤啊咁样噶， 跟咗你讲 咋， 系 呢个噶， 又似你啊，我话 头两个字系地方名，最尾两个字先系餸名， 食物系 食物名 嘅，系 啦，会唔会打算多咗个 tips 咧？ 系咯。 好 我继续啦，咁咧佢系一嚿嚿嘅， 系啦， 咁你有啲论尽嘅食佢嘅时候咁样咯，嗯， 哦，论尽噶， 甜嘅， 唔甜， 咸嘅，细细粒嘅， 唔系细粒嘅， 唔系细粒噶， 系咪咸噶？ 诶，咸嘅系啦， 咸 嘅， 唔细粒 噶系咪啊？ 系， 你竟然估到， 好大只噶， 系咪法国隔篱波兰中隔波兰隔篱啊？ 波兰 咁你唔好同我咁，你讲正确答案 系 咩啊？ 炒起系咯，不如直接讲啦。你估错又唔会发嘅。 衰嘢啊！咩啊？ 系咪德国咸猪手？ 啱，唔系四个字嘅咩？ 其实我唔讲咸啊，德国猪手都系啱噶嘛。 哦， 恭喜晒 你， 好 叻啊！你点解会咁快谂到咧 ，Edwin？ 你点解谂起呢个方向啊？ 欧洲系咪啊？ 呢个国家啊嘛，咁国家咪德国咯。德国有啲咩咪猪咯？ 哦， 仲有国家国家咪德国咯， 系咯，德国可以大肉肠噶、 啊，明明仲有好多好多个国 家，系咯， 唔 系法国田螺都系，点解 我头先就系谂田螺，你知唔知啊？我就估紧你话细细粒噶系咪啊？即系法国蜗牛咁样啦， 国家咪德国咯， 哦，不过可能你话片出嘅题目，佢系谂开都系嗰个种类系啦，即系猪手啊、猪髀啊，系啦 ，OK， 多谢你啊， 明啦， 恭喜晒啦，拜拜。你话如果我哋今次嘅礼物咧，就估啱边样咧，就食边样就劲啦， 就正啦嗬。 唔系，我哋可以送个菜谱俾你啊。 如果我哋 咁，我嗰个好悭皮啱啱 系咯， 葡挞几蚊， 葡挞系咯，对菜谱 贵好多。 系啊，好啦，再听听众电话啦。Hello， 黄小姐，系你啦，黄小姐， 小姐， 喂， 系啊，你好嘛？你要拣阿 Chris 定拣曾志豪啊？ 阿 Chris 啊， 好， 喂，好啊。嗱，我呢个咧都系源自于欧洲嘅， 欧洲 系啦。都是承接翻阿田嗰个啦，一嚿嘅， 一嚿嘅， 真系一嚿嘅今次。 O K， 系啦，佢系咯，有一嚿都啱嘅啦。佢个形状不规则嘅， 不规则嘅， 系啦，甜嘅， 甜嘅， 系啦，嗱，三个噶啦， 吓， 唔系欧洲嘅不规则， 欧洲不规，咁佢主食定小食嚟噶？ 唔会当一餐， 唔会当一餐， 唔会当一餐嘅，应该唔会。但系佢本身 贵唔贵噶？ 嗯。都唔系最平嘅咯，即系可以。 油似你啊，真 系好尴尬嘅答案啊。 系咯， 咪有平有贵咯，睇下整个烤手有 几。香港有冇得食噶？ 有 、一平几多个字话？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甚至系一啲好传统啲嘅茶餐厅都仲有嘅，好旧式咁样嘅。 传统茶餐 好旧啫，其实稍微新嗰啲反而因为嫌麻烦，因为唔容易整嘅。 哇！考起喎呢个真系， 有一个最终极嘅 tips， 如果估多一分钟冇我就讲噶啦， 又唔使可以估下嘅，阿黄小姐问 下先， 系啊可以可以， 得啦， 系啊 可 以，你可以问嘅， 你问问题。 萨其马， 萨其马 系， 即系 萨其马系咩 即系马仔，我都唔知。 马仔啊， 系啊，唔系软嘅，唔系硬嘅， 软嘅， 软嘅，系咪炸噶？ 好似唔使炸噶，都系焗噶， 焗嘅， 嗯哼， 焗薯蓉。 唔系，我哋真系谂一谂， 佢都要谂一谂、啊。 呢一个都竟然出到个题， 系大定系细噶？ 哎，嗱，你问到重点啦， 可大可小 变嘅 吓，玩嘢咩？ 真系会变嘅， 点变啊？ 原本大啲， 擺一擺下佢係細啲噶啦， 擺擺細啲， 即係會縮咯，會縮水咯， 係梳芙裏， 係啦。 點解你會揀梳芙裏？識得咁樣諗？ 犀利喎，我唔識啦。 典型好大 tips， 我就諗住講呢個。如果最後 係啊， 係啊，再唔好就講個名已經可以講到佢係軟嘅，因為梳芙裏。 哦，梳芙裏其實係咪即係流心蛋糕嗰啲嗰只？ 一嚿好闊膨脹咗嘅嘢，然之後食食下，因為佢凍咗咧，佢就會變細又縮噶嘛。 阿黃小姐，你點樣估到呢個梳芙裏出嚟啊？ 因為剛才 Chris 話會變， 係啊，變形 啊，犀利喎！呢個我唔識，因為我好少食 啊， 我 唔 知咩嚟嘅，咁有少少溜溜地啦，但係應該香港人都會有得食。 OK 喎 ，OK 喎，又幾好，幾好，幾 好， 係啊！誒，恭喜你，好叻啊，你真係，耶！恭喜曬， 好啦， 好啦，最尾一個聽眾啦，可能係 ，Hello， 你係邊個？余小姐，係你好啊， 好冷靜啊， 冇得揀啊，係啊，你係揀 余小姐 係 咪？ 余小姐係啊，係啊，咁咧誒。好易嘅啫，我呢、這個，因為我呢個咧都係誒， 機用機我哋自己玩咯。 係啊係啊，我哋呢個係中式嘅菜系嚟嘅。 你又出中式啊？ 係啦，我主要就是中式， 有 你有泰式啊，有西式。今次咧，佢呢個就冇人名嘅，但係咧有人做佢代言嘅。 哇！咁呢個好闊喎、 啊。 係啦，嗱，佢呢個菜式咧就冇人名喺度嘅，冇人名喺度嘅。咁但係咧有個人咧，你就一諗起佢咧，就會諗起嗰位歌手噶啦。就会想起歌手的了。 哦，即是歌手做代言的。 是啦。 健送就想起歌手。 因为呢就那个贴士太终极了，我要忍一忍先。 你忍一忍先，你下第二啦。 他这个呢都算是富贵菜式来的。富贵菜式来的。即重要是如果呢 ,80 年代呢啲人就会强调就话嘿。 四个字啊。 三个字。三个字。嗱，富贵菜式三个字。有一个歌手呢同他好有关系的。同佢好有关系嘅， 我未谂到呢个 tips， 但我大胆谂下，有冇啲动作喺入边噶？ 有 哦， 犀利犀利！ 我唔知道歌手嗰个系乜喎， 系你唔知啊，反而就系啊，犀利系啦。 依家少听少少嘅， 而家少听啲啊， 系啦。 总之嗱，边个话呢位？ 呢个系 余小姐，猜猜你是谁？猜猜你是谁？余小姐嗱，余小姐，如果以前咧，即系我哋即系阿爸阿妈嗰啲年代咧，我谂七八十年代咧，就成日强调就系话，喂，如果有钱咧，发达咧，啲人就会话，喂，起码食呢个啦，请你食呢吓， 鸡包钱， 唔系鸡包钱，佢有动作嘅，头先阿 Chris 讲啱咗，同埋佢同一个歌手有关嘅。嗱，俾埋个 tips 啦，个歌手一讲你就即刻估到噶啦，我相信终极噶啦，一讲个歌手名即刻估到噶啦，要唔要先？ 要 要，哇，好肯定咁样， 系好唔想估啦已经。 许冠杰， 许冠杰， 许冠杰， 三个字， 三个字， 嗯， 哇， 同 动作有关添，头先阿 Chris 呢个补充非常好，贵价嘢嚟嘅。 OK， 咁第一样嘢，第一个字系 唔使啦，都要重要第一个字啊。 哎，我都想讲呢个。 系好啦好啦 ，hold 住先。 系啦，佢系冇人名啊，不过佢有啲即系神名咯。 系啦， 有啲宗教嘅名 咯。系啦， 不如喺入边有咩料啦？ 我反而唔知喎， 我都真系唔知，因为其实 好多料咯，系咪有咩肉啊，有咩？ 总之， 咁我出埋呢个绝招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点解咁鬼香？茶楼齐共赏。 嗱，我哋又忘记咗，我哋 要上。 咩？你惊咩？忘记啲咩啊？ 我惊又有啲 教 学。 佢一间又话佢外国翻嚟 嘅，听过嘅。 系啦，佛跳墙咯，许冠杰呢只歌嘛，又真系我就系知道嗰个年代个都话咧，话整铺佛跳墙啊贵啊，又话即系咩出粮要食啊，即系同鸡包似，我谂都系差唔多嗰啲 friend 嚟噶。 入边有啲咩？我真系完全 系啊，我都唔知。总之应该材料好丰富啦，真系 系 啊， 好丰富。 系啊，好啦，多谢你余小姐， 多谢晒 ，thank you， 好啦，拜拜。有冇啲快速版啊？我有一个噶都 系啊， 中式嘅。同一个女人有关嘅，辣嘅，四个字， 麻婆豆腐， 好嘢，耶，好嘢， 一个女人嚟噶， 唔系即系嗰阵时咁传说嚟，咁叫咩？嗰个麻婆嘛， 冇啊，边有？ 你做咩望住我？ 呢个系麻烦嘅阿婆，系咪咁解？真系好啊！咁啊，又再玩完呢个游戏啦，非常好， 今日好精彩，我觉得 好紧张。其实系每次讲嗰个食物咧，去估咧， 太多方法可以俾贴士。 系啊，好啦，听日再见咯，拜拜。